內地過去一日再多六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輸入，其中三名患者在上海、山西和重慶各有一宗病例，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昨日新增四名无症状感染者，仍然有110名无症状感染者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3611人确诊，4634人死亡，78693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67点，升188点，总成交金额39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系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40.35跌1.45，腾讯控股539.5升14.5，美团点评203元升5.9。新上市嘅祖龙娱乐系报17.94。阿里巴巴244.6升4.2，小米集团16.64升2.2，港交所359.8升4元，友邦保险74.45系升7毫，吉利汽车18.16升6仙，新上市嘅华夏视听教育系报4.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51，瑞士法郎8.246，澳元5.431，加元5.703，新西兰元5.086，欧元8.8441。每百日元对港元7.2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0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09点，升322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39美元，卖出1,81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喺渡船街近碧街噶。重复多次，七行道南去红磡啦，近住理工大学嘅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由于受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渡船街近着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泥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挤塞排到考明街。在新界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着横龙街一段慢车，影响到德士古道左转回去洋屋道就比较挤塞，龙尾在荃青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轻谈浅唱不夜天，40周年 Evergreen。 80年代。 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是 Brian 梁兆辉，恭贺这位老朋友轻谈展唱不夜天40岁 Happy Birthday。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展唱不夜天。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啊，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有蓝天碧海一样嘅桂花田啊，仲有白濑晒同我撞晒衫嘅黄耀祖啊，耶、yeah! ！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我真系唔想俾人。你咁講話，我同你撞衫，因為真係唔一樣。 我與我哋孖寶兄弟 一件恤衫，一件 T 恤，係咪？ 我哋個底係一樣噶嘛，我哋嘅本質一樣噶嘛，本是同根衫啊。 咁 我哋 嘅本質係有啲係一樣嘅，希望我哋兩個都係男人咁樣講 啊。係咯係咯，啱啊！唔係呢個時候，梗係啊，大家攀搭嘅關係啦。嗱，我哋 喂，我唔好啊，我唔想亂咁接觸任何人啊，喺呢個階段。 即係我哋嘅連呢一個咩實際距離都要拉遠啲。 我哋都唔知點講啊。 嗱，咁啊，先講下啦，今日咧天。天气唔错噶，又系一样啊吓。沙喺度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我哋可以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咧其实晏啲咧，我哋又会出勤啊。 嗯， 系啊，我哋电台有得出勤咧，我哋会做啲工作咧。 去啲咩地方咧？ 系啊，冇我哋又有第二炮啦嘛。 冇错，因为 头炮抢咗嗰个家庭丰收家庭保卫队。 系啦，跟住我哋会继续咧，每一个月咧都会请一位嘉宾出嚟咧，同我哋讲下喺佢嘅屋企里面，佢又点样用佢嘅岗位去保护佢嘅家庭咧。今日我哋就会其实嚟紧啊，我哋爸爸声都会继续去录音啊，就每一个月嘅最后一个星期二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个嘅嘉宾专访嘅。 系啊，我哋今日个嘉宾咧，我哋不如唔好讲名啦，我哋玩猜猜佢是谁咧。 好啊， 系啦，佢咧阿祖见到就会好妒忌咯。 妒忌咩？ 头发多佢太多。 哦、都系。 我乱谂系讲头发。 因为我昨天找他的访问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他说呢、这个是他遗传下来的，他是拥有大量的发量，他真的这样写的、我立刻想，我立刻很瞪你不高兴，我说惨了，他会不会见到他哎呀 阿祖系你几岁啊？ 发力无边， 系啦，嗱，我讲一个特征到你讲， 哇，大只咯！如果你问我，即系你话会令我觉得好欣赏嘅， 喂，大只， 话晒人哋其中一个嘅工作系咩啊？ 系系 教水噶， 教游水， 唔系你咁样教水，点话冲凉啊，大佬？ 教水 冲凉， 我都教水噶， 系啊，佢教水同埋泰拳， 系啊，你谂下啦，求其教我一样嘢，我都想睇啊！ 到你，到你，到你，阿田咩特征？咩特征？ 手爸爸， 哦、新手 系啊，咁啊，即系呢个都系佢一个特征，亦都系一个卖点啊！而家近排点解咁多人都去访问佢，就系、是、因为佢啊。 犀利喎！ 系啊，咁啊，我哋唔开股住啊，你咪慢慢等咯。咁啊，所以琴日我哋都大家各自做咗啲功课啦。 好啊，咁你琴日有冇去超市抢嘢啊？ 系啦，嗱，第二个功课就系呢样紧要啦。冇， 系啊， 我头先睇到报纸，我先见到咧， 原 来琴日又已经 坊间咁样啊， 打到嚟。但我琴日我系见过咧，有啲蛛丝马迹咧，嗰阵除翻翻嚟嘅，就系咧药房咧，我又见到前面嗰个咧一次过咧买咗十支火酒，佢仲要咧又系好唔好意思咁样咧，劲好笑噶，佢一路买咧，佢真系暗暗沉沉自己话。我同人哋买噶， 系 我帮人哋买，跟住我望住佢十支，但我又觉得冇乜嘢，即系我会觉得咧好理解啊，系啊，虽然佢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咁样，但我就冇去超市度瞄嘅，但系打仗我又翻嚟啦。 阿斯拉田啊，你实要买餸噶，你琴日见到嗰个市况同之前有冇大嘅分别咧？ 我又嗱，即系可能各区唔同啦，我唔知啊。咁啊，我发现我哋屋企楼下嗰个大型超市系冇呢啲叫抢购现象啦。 几点啊？我想问，因为我见到琴日咧，即系报道出嚟啊，话通常都系去到近傍晚嘅时间，因为咧就可能多咗人放工啊，就入少少货。喂，话晒今日又有即系新嘅限聚令噶嘛，系咪？六点之后啊，即系都系第一次有呢个 policy 出现，就系六点之后咧，所有嘅餐厅咧就冇堂食，咁啊，大家即系可能要准备翻屋企煮饭噶啦嘛，入少少货都合理啊，咁样。 哦，咁我晏昼去睇嘅，咁我就未见有呢啲情况，但系问题系。点解一到呢啲时间，跟住就要狂扫一啲叫油粮油物资咧？系咪因为翻咗屋企，所以哇阿仔翻咗嚟屋企食饭，佢唔出街食饭咧？ 系啊，我都唔明噶， 要攞多几担米， 我又唔明白。其实讲真的，阿田你就日日煮饭，豪仔你都日日煮饭啦。 系啊， 有啲嘅屋企咧，本身真系唔系日日煮饭噶，所以佢屋企冇米系合理噶， 即 系可能系 一啲家庭。 但系我买外卖噶，而家都得噶。 啊咁。喂，咁讲真啦，就算买外卖，如果啊门口嗰个餐厅好多人，又或者佢住嗰头本身唔系好多食肆，譬如我住嗰度冇食肆嘅附近，咁你都真系可能要入定少少米啊、意粉啊呢啲，所以呢一个咧 就多咗呢批人咯。哦，咁如果你讲咁样合理 都合理啊，系咪？ 即系佢买翻一包米、一支油咁样，咁都要嘅。 平时佢哋唔买米噶嘛，系咪？突然之间买咗米又多咗。 你信唔信嗰个玩法系点样啊？嗱，譬如你当而家有100个人喺超市抢货啦，嗰100个人个组成系点？点嘅咧？可能开头咧就有三四个阿祖话斋，屋企从来都白冇嘅， 系 买少少啦。好啦，咁但系当佢买嘅时候咧，佢只系同隔篱讲话：，喂，快啲买啲米啦，屋冇噶啦咁样。跟住见到咧又 听到隔篱两个师奶讲嘅咋？ 点解佢哋会买米嘅？系咪因为冇米啊？因为系咪嗱？仲要今日有新政策啊嘛？咁啲人听啲唔听，听人就话系今日新政策，系咪话唔俾食嘢噶啦？已经可能唔俾食嘢买米啦咁样。嗱，三个全六个，你本来冇嘢嘅，跟住你话喂阿祖啊，你 lunch 去边啊？买米咯，点解买米啊？喂，就系冇噶啦，仲唔去买咩？ 听啲唔听啲啊？ 然后你聚咗有50个咧，到你系第51个，你只系好普通落去正常买米，你突然见到咁多人咧。你仲唔即刻 send 俾我？阿天啊，你快啲嚟买米啦！哇，好多人啊！ 真系一传十，十传百啊！譬如你见到所有嗰啲叫做超市嗰啲手推车咧， 系 哇，依个个都系油、厕纸、米， 啊、 你唔去，就算屋企有，你都立翻啲，即系一啲叫羊群效应。 而家俾你估下呢个游戏啊！有超市推出限购令， 系 俾你估下究竟有边几种货物咧？佢咁样写嘅，因应大家对货品需求增加，我哋采取临时限购措施，每件货物每样货物限买两件。 咪就 系包括。咩？有好多嗱，我呢度数下先， 有14样，我见到有， 有啊，14样系啊， 米 中， 厕纸 中， 油 中， 罐头， 油好似唔中喎呢度，油反而唔中喎， 油唔中啊， 油不是80年代喎， 油 罐头中， 杯面 唔中。 哦，杯面唔中， 系啦，一样嘢，有两样嘢，上一次我哋出现啲限购令， 系啦 ，N 根。唔系，卫生卷纸就唔系卫生巾， 厕纸 系啦， 厕纸头先讲咗， 系啦，M 巾唔中 ，M 巾唔中， 鸡蛋 中， 哇，真系真系一个师奶田， 系啊， 嗰啲叫做奶类饮品， 奶类饮品唔中， 奶类饮品唔可以摆太耐啊嘛， 系啊系啊，所以应该唔中啊。嗱呢个我觉得真系搞笑啊，呢个系阿黄耀祖先会买噶， 咩啊？ 意粉酱啊， 哦，意粉酱， 即 系 似系比较西式啲， 我又明点解， 我会买 一个意粉酱，你煮咗你可以食几日啊嘛，你放嗰啲可能两公。 公婆都要翻工啊，又或者你一个意粉，你整咗个肉酱意粉嘅话咧，小朋友又啱食，系咪先？喂，呢啲对于嗰啲咧翻工要翻到十个钟嗰啲咧，系快靓正速食又健康嘅嘢食啊嘛。 如果咁样嘅，仲有个分类嘅，罐头就 系 罐头啦。边类型罐头呢？佢有两尺 肉类 罐 头，即午餐肉嗰啲， 仲有一类 汤类， 唔系，仲有一类 粟米。 呢嗱，我唔知呢个算唔算就系嗰个类别。佢写住罐头蔬菜，请问即系边啲啊？ 罐头豆啊，嗰啲咧， 即系嗰啲咩鹰嘴豆啊、杂豆嗱，系啦。咁你呢个就个目标太明确啦。 早餐又得，午餐又得，夜晚都得。 但系而家又要翻去嗰个问题啦。而家唔系话唔俾你去食啊嘛，你只不过六点后冇得堂食。但系你平时咧，你未有呢个 policy 之前咧，你谂下我哋过去嗰几个礼拜，全部都系得买外卖嘅啫嘛。买外卖、打电话送货、 或者出街食饭都有啦。之前即系个限聚令放宽咗嘅时候， 唔系即系话如果你惊系出街食饭咧，有一轮咧咪全部都自取其辱噶嘛，自取其辱有折啊嘛。咁全部你都外卖自取，或者叫个即系送货哥哥走上嚟。 系 其实唔使突然间惊到好似话 十号风球打嚟， 十号风球 我见到佢樽装水都俾人抢 啊。 你都次次都搶， 我又明喎。其實而家呢個地步咧，我係盡量連外賣都唔買噶。 哦，即係啦，除非 係 咁樣。 即係我估真係有一格嘅朋友咧，即係覺得始終你會見到有好多群組都可能係一啲茶餐廳啊，喺餐廳食肆嗰度出現嘅。 又或者上次嗰個粥店咧，就話佢裏邊啲人冇戴口罩咁樣。 所以咧，即係我又睇到另外一個報道都會話咧，其實好多嘅廚師做廚房嘅話咧，四五十度都真係未必戴口罩嘅。当你睇到呢啲新聞嘅时候呢，我又觉得就算姐姐唔得闲都好啦，即系工人姐姐唔得闲都好，我自己煮少少咁啊，两三个人食咁啊，食得落嘅话，我留翻喺屋企自己煮啊，觉得个卫生情况自己觉得安心啲啊。 明白明白，即系咧， 全部都明 白，即系 咁 样系啦，即系明白大家都有个种需要，但系就唔使咁疯狂，好似话 系 又抢到抢后一空， 系啊， 佢 要限购 令。要讲多句嘅，其实咧就话咧超市门啊，即 系 其实有多过一个品牌嘅超市，即刻走咗出嚟讲，佢就话咧嗱，今次呢个临时嘅限购令咧。是因为因应住市场突然之间的改变作出调整的。已经跟供应商紧密联系，会按照需要增加返个货量的。同埋他们都讲到明，其实大家真的不需要咁担心的。他们首先有足够的存货，他会说返为什么上一次呢，就是说二月那阵时候你们好像真的没有次次供应，没有米供应。他就说因为那阵时候刚刚农历新年影响了你个突然之间数得咁紧要，啲货又未来到。佢话而家佢哋嘅存货好足够嘅，咁啊大家买一包好啦，即 系 囤积太多都唔好啊，真系 超市都唔俾你买咁多啦，而家 咪就限购两件咯，所以咧我哋明嘅，可能你迎接咧呢个第三波嘅疫情咧，你又会觉得连抢购都要出现第三波先得，真系啊！ 人哋都话 OK 啦 ，OK 噶 ，OK 噶，嗱又嚟， 自己吓自己， 又嚟呢一个为零零后保育我哋四大天王嘅。工程啦，今次佢系黎明， 边个嚟啊？边个嚟啊？ 今次佢系黎明啊， 系啊， 系啊。 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 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如爱意重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相爱。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 六点钟之后你仲会唔会来啊？ 还在不在？还在不在？ 假使失去咗你， 系可以自己唱晒埋啲和音。 嗰个饭堂，你仲会点啊？会唔会仲陪住我咧？吓，黎明，今日你会不会来？记住六点之后吓，饭堂就不会来噶啦吓。系啦，今日咧亦都会咧有一啲新嘅措施就即系推出啦。譬如话即系强制一定要戴口罩啦，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啦咁样。包括你去到餐厅嗰啲都要噶啦。但系咧，琴日。已经先有两单咧，即系同呢个口罩咧，即系唔肯佩戴引发嘅冲突有关嘅。嗱，可以先俾个前提大家咧，我头先睇到原来佢话美国咧，佢几乎每一日佢哋嘅铺头咧都会发生因为戴唔戴口罩同顾客嘅吵架甚至乎打架嘅情况。 系啊， 咁即系话咧，其实你唔好谂住呢个系边个地区嘅特例喎， 唔系度度 都度度都有 嘅。我见到咧，即系另外一个除咗美国好多 case 啦，即系法国都多噶嘛。我见到有一个资料咧，就话曾经试过有一个嘅巴士司机嘅要求三名嘅乘客戴口罩啦，并且试图检查另外一个男子嘅车票。最终呢个司机 系啊， 冇咗意识啊，跟住最终就走咗添。 系啊， 呢 个 真夸张，因为我讲紧你戴唔戴口罩而，喂，我唔使死啊，系咪先？因为我都系保障你，保障我啫。 最 惨 嘅就 系， 好似咧唔戴口罩嗰啲人咧，仲系最恶嗰啲添 啊！我唔明点解佢恶喺边度啊？ 譬如琴日嗰单咧，有两单咧，都系巴士上发生嘅，一单就喺快餐店嘅。 你讲系香港啦， 香港嘅咁啊，巴士嗰单咧就话，琴日咧就有一架咧去荃湾西嘅290号 A。嘅巴士，咁咧佢话咧有一个坐喺上层车头嘅阿伯咧冇戴口罩，点解咁讲？佢拒绝戴口罩，咁咧情绪又好鼓噪，咁咧当时咧已经有人咧，佢话呢个伯伯喺彩虹站上车啦，冇戴口罩，咁当时咧有一个女乘客咧就已经同车长讲话，司机啊，个伯冇戴口罩咁样，咁然后咧佢话咁可能佢冇咧，然后个乘客话。我已經主動遞咗一個口罩俾佢，但係個伯仍然拒絕佩戴， 係 咁而且咧個伯仲情緒鼓噪，即係例牌都係話你做咩，係咪唔戴唔俾坐嗰啲咧？最後咧個車長咧唯有做一個決定，就話叫其他乘客落車， 係 所有乘客落車咧就喺度 hurt 啦，然後就話啦巴士咧應該連人帶車入廠消毒啦，咁真係因為一個阿伯，大家就冇得坐車啦。 嗱巴士我有另外一個例子，都話你今次咧就係68号 A 啊，去朗屏村嘅期間啊，有一位嘅男士咧就係話咧又係上咗車唔戴口罩，仲自己咧就走咗去咧上面嗰層嘅最後面嗰個位置，係咁啊乘客就投訴啦，真係要讚一讚個車長啊，車長咧即刻停車，佢首先真係苦口婆心勸佢，咁當然跟住就大家都越嚟越激動啦，係咪？咁樣咧就勸咗超過五分鐘，但係你諗下個耐性幾多啊？最後咧就講到明啊，如果你呢位乘客你唔肯戴翻個口罩嘅話，係唔會開車，只會報警處理。仲話你戴翻個口罩，我咪落去開車咯咁樣。 係 啊，咁最終後屘咧，佢都軟肯戴上口罩，跟住個事件先至告一段落咯。 即係佢有嘅，但係佢又唔知點解唔選擇唔戴， 堅持咯，拗咗五分鐘。其實即係仲有呢個需要，不過起碼有一樣嘢就係、是。 新的法例都出咗嚟啦，系咪 啊？ 实施紧噶啦吓，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系一定需要戴口罩噶。 仲有快餐店啦，阿子你琴日见到 啊？冇，系都系朋友传过嚟嘅，不过喺网上面已经封存噶啦。 今日新闻都 follow 咗啦。 系啊系啊，今日新闻都有啦。话说有个有一对情侣啦吓，一男一女咁啊，走去 麦当当 麦叔叔嗰度去咗买嘢食，咁但系由于两位咧就冇戴口罩，咁啊职员咧就话啊，可唔可以戴翻口罩先啊咁。咁就繼而叫佢戴翻口罩，就即係好大聲咁 樣。火就嚟啦，佢就 係啦，火就嚟啦。咁跟住咧就咪火走嚇，火就嚟咧就話戴咩啊？咁跟住咧就仲要衝埋入去人哋嘅 cashier 裏面咧，就喺度打人哋， 好似打爛埋嗰個收銀 機。 係啊，跟住仲即係打埋嗰個經理啦，廿個歲嘅經理啦，打到跌落地下。咁跟住係咯，咁當然 佢即係直情係對人哋係沙包同埋仇人咁打 添啊！唔知發生咩事，但係因為即係喂，你戴口罩都係保障大家，保障個員工啫，係咪先？咁你為咗口罩咁去打人啫？ 所以而家你唯有谂咧就系 唔戴口罩，仲好似觉得自己大啲。 系啦，点解佢会唔戴口罩呢？去到呢一个地步， 如果唔系穷嘅，冇得戴口罩，买唔到嘅，咁大家施舍个俾佢咯，系咪先？ 可以 打人咧？呢、 我哋不如又就改啊，唔好施舍个发财钱啦，施舍个发财罩俾你啦。究竟咩事啊？ 戴咗就发财啊！快啲戴啊！ 系啊，即系佢仲要唔知道自己冇戴口罩，俾人影低个样噶嘛？真系傻仔嚟嘅，真系。 警方好似会介入啊？ 咪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委会检测市面46款罐头鱼样本，发现全部含有不同种类同含量的金属污染物，其中九成沙甸鱼同六成吞拿鱼样本检出金属污染物镉。过量摄入可以导致慢性中毒。测试亦都发现，超过七成沙甸鱼同超过一成吞拿鱼样本检出无机砷，长期摄入可以导致神经同心血管等嘅疾病。另外，近半数沙甸鱼样本检出可致癌污染物，九成吞拿鱼样本检出甲基砷，系检出甲基酮。大量攝取甲基酮不利胎兒的神經系統發育，亦都可以令到幼童智力下降。消委會的檢測又發現，全部罐頭鯪魚樣本都屬於高鈉食物，消費者不應該過量進食，以免增加患高血壓、中風或者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消委會敦促業界在各層面嚴謹把關，將風險減至最低。消委會今年上半年接獲172宗與網上外賣點餐平台有關的投訴，較去年同期的34宗增加超過4倍。投訴主要涉及送餐延誤、漏單或者無法派送。有投訴人點餐並且付款，選擇所在地區在荃灣，但是一個半小時之後送餐員來電，指餐廳位於葵芳，配送地址超出派送範圍，拒絕送餐。亦都有投訴人以141元訂購兩份晚餐，選擇自取。投訴人因為遲到十多分鐘未能夠領取晚餐，訂單被取消並且不獲退款。消委會提醒外賣點餐平台營運商清楚披露重要條款。消委會亦都提醒消費者使用外賣點餐平台的時候細閱服務條款，確認訂單之前再三核對送餐地址。如果自行取餐要留意時限，如果未能够赶及在时限内取餐，应该尽快通知餐厅。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包括强制规定乘坐公共交通的人士必须戴口罩。据了解，港铁向员工发内部指引，指示怎样处理没有戴口罩的乘客，提及职员应该先要求乘客戴口罩，如果不依從，將不容許入閘或者是乘車。 如果對方仍然堅持不戴口罩入閘或者是不肯離開，職員會報警處理。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已經簽署香港自治法同一項行政命令，追究北京實施港區國安法的責任。在北京，外交部發表聲明予以強烈譴責，又說中方將會做出必要反應，對美方相關人員和實體實施制裁。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將予以堅決回應。聲明說，美方惡意詆毀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威脅對中方實施制裁，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重申實施港區國安法完全符合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將會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1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575点，升98点，总成交金额56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4点，跌1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9.2，跌2.6；腾讯控股538.5，升13.5。阿里巴巴244.4，升4元；美团点评201.2，升3.9；新上市的祖龙娱乐系报17.96；小米集团16.48，升6仙；友邦保险73.9，升1.5；港交所359元，升3.2；吉利汽车17.86，跌2.4；新上市的华夏视听教育系报4.7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人民幣7.002，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日經平均指數報22,912点，升325点。港金現價報16,710元，升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8.48美元，卖出1,80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贤道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啦，就系七贤道南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第二三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外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咯。咁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谷道。咁喺新界方面咧，就主要系荃湾区嘅。咁荃湾嘅大涌道去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海兴路垃圾收集站对出啦。咁喺荃湾嘅杨屋道咧，亦都系挤塞嘅，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影响到德士古道左转翻去杨屋道，龙尾排到去海滨花园对出噶。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荃湾区嘅时候咧，就敬请忍让啦，同埋小心驾驶噶，因为咧都比较车多啊，荃湾方面。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和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在抗疫的期间，家长们除了要留意家人的身体健康之外，都要适时为自己减下压力。不妨可以试下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轻松的活动，千祈不要用酒精或者药物来舒缓负面的情绪和睡眠问题。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欢迎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系啊！我呢个拍档佢喺日常生活里面咧，所有嘅柴米油盐酱醋茶，包括佢嘅衣着啊、衫裤鞋袜或者口罩等等咧，佢全部咧佢都唔使忧心嘅。点解唔使忧心？系啊，因为佢有一个安坐家中照顾仔女兼照顾埋佢嘅一个贤内助。系啊，佢哋哦咁点啊？点咁咁系冇工人姐姐话系，佢哋都唔需要出去排队买、出去抢，因为太助已经系啊，可以使用呢个网上购物，咁令到屋企咧个个人都可以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咁样。咁唔该我呢个拍档，得闲都真系除咗上次嗰集花无情拉间送俾佢之外，日常生活嘅嘢都多多合作、多多配合，唔系老婆就会嬲你噶啦。我哋有请曾子豪。 我剛才運用了兩個拍檔成日教我的方法，就是說聽到一些不喜歡聽的新聞就記得刪了耳朵，一個字都不要聽。我剛才成功了，我就聽到桂花田最後說到你了曾志豪，他剛才說我什麼，他是不是有事揶揄我或者嘲笑我，我全部都不知道，我聽不到啊。我時運高啊。可能咧，你会见到香港咧，而家又有呢个第三波疫情咧，你会曾经怪责过自己。可能你话：哎呀，我哋香港人咧都系太松懈啦。你又会怪责自己：哎呀，我哋咧太容易咧就放松自己啦。可能你又会怪自己咧，点解冇再咧即系鞋底都即系消毒啊？甚至乎你会觉得自己咧已经系咧即系冇咗嗰种警惕性。其实咧，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冇比较就冇伤害。其实我哋同外国比咧。各位，你真系应该俾一个信心自己。我哋嚟到今时今日，其实我哋仍然都系稳守嗰个所谓嘅贞节牌坊咧，算守得几好嘅。因为点解咧？你谂下，嚟到而家咧七月啦，其实你打开国际版，你睇下外国嘅新闻咧，你仍然会见到一啲匪夷所思咧，甚至乎你会以为系咪讲紧半年前嘅新闻啊？点解佢哋嘅警觉性咧，七个月都冇变过嘅？系咩事咧？嗱。譬如呢单新鲜滚热辣咧，美国啊，真系又系美国，即系老老实实，佢哋咩都好咧，就系我唔明点解佢哋嗰个文字咧，即系同我哋相差咁远嘅。我突然间咧睇完呢啲新闻咧，我觉得咧，其实我哋香港人咧真系一啲都唔蠢噶，我哋好叻噶。对比咧，即系成日都话要崇洋媚外咧，我觉得起码喺疫情上面咧，佢哋应该甘拜下风啦。嗱，呢一单新闻系咁样嘅，佢话美国有一个30岁嘅男子，佢认为所谓嘅新冠肺炎咧。是一场骗局来的。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世纪谎言，所以 他故意参加了一个所谓的病毒派对，即是说大家一起看看会不会中招啦，然后又没有戴口罩啦。他说参观了一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派对，然后他说要亲身去检验病毒的真假，看看是不是真的会受到感染。后来他确诊了，而他还是已经走了，是没错。新闻里面已经是用到他生前和他死后这些字眼，所以你知道对不起他已经走了。而他呢在生前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以为这场是骗局，而他亦都觉得呢我们是年轻人来的。其实他不年轻的，他都30岁了已经。他就说年轻人呢恃着自己年轻就无敌，所以就不会被感染。所以呢他就即是故意去挑战。而他甚至乎做了一样呢，好像当年这个尤伯连立这样，他公开了呢，真的，即是他人走了，但不是想嘲笑他，但他的说话跟尤伯连立是一模一样的。他是想告诉大家，他就说对不住，我错了，我以为是骗局，但是原来不是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因为原来呢后生的病人呢一样是会中招和会死的。这样喂，你想想，如果这单新闻出现在半年前，或者你可以相信，即是刚刚开始呢可能你觉得只是某些地区才会发生的，但现在都七月了，来到现在这一刻，你真的完全没办法想象。但更加难以想象的就是他们的科学家呢都差不多，因为呢他们刚刚呢不是美国了，今次呢在我刚才看到的德国呢，他就公开了一个数据，他就告诉大家呢戴口罩呢究竟可以减低这个感染率是几多。咁其实呢正常我哋都知道係会啦，但係你知唔知呀，佢公开完之后有第啲专家呢就质疑，佢就话我又唔信啦，戴咗个口罩呢边有可能减到呢成四成咁多，顶笼减到 5% 㗎咋，呼吁大家呢就唔好信呢啲数字添。其实呢 5% 就算得 5% 都好过冇，係咪嚟到而家估唔到你仲喺度拗緊呢佢呢个系咪一个骗局啦，究竟呢戴口罩呢其实会争几多个 percent 啦。咁所以你系咪突然间觉得我哋香港都好叻啊，我哋香港都好醒啊，我哋香港人就算你话个防疫意识点样松懈咗呢，我諗都唔会有任何一个僆仔走出嚟同你讲话骗局嚟㗎啫，我唔信啦，我特登去试下啦。香港人其实我哋真系好劲㗎。风头火势，如果呢一场肺炎只系一场戏嘅话，咁我哋可唔可以叫佢快啲做完呢场戏啊？可唔可以交俾我哋最熟悉舞台剧嘅黄耀祖话俾我哋听？呢台戏咧究竟会做几耐噶？有冇一台舞台剧嗰个剧本做咁多个月都未完噶？阿祖，你可唔可以快啲叫个导演嗌 cut 啊？顶唔顺噶啦喂！ 唔做啊！呢场戏唔做啊，要贴钱做嘅，收入又少咗，仲要啊，最低工资都冇，一日唔知要做几多个钟，24个钟都喺呢个防疫嘅状态底下，呢场戏我谂冇人想继续睇啊！ 咁要唱张学友嗰句咯， 边句先？ 不想这是场戏。 六点之后禁堂食啊！呢个新嘅措施咧，就喺香港咧，啱啱咧就推行咗啦吓。不过有阵时你真系会见到噶，啊佢有张良计都有过墙梯嘅，因为讲真，餐厅食肆咧，其实佢哋都真系重要做生意嘅。我都唔知系赞佢哋好啊，咁我都想佢哋唔好执笠啊吓。但系有阵时都会谂啊，点解要有呢个措施咧？其实都系想，虽然有人会话系咪即系六点会冇病菌啊？唔系就系咁嘅。但如果咧令到大家咧即系少咗出外饮食嘅话，饮食嘅时候又要除口罩嘅话，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冇办法之下可行嘅一个做法嚟嘅，但都见到啊，有好多唔同餐厅咧，一推出咗呢一个嘅措施之后咧，又多咗好多新嘅优惠啊！其实张竹君医生都讲咗噶啦，好多酒店啊、餐厅食肆嘅优惠，大家真系考虑下要唔要啊！嗱，有啲可以赞佢嘅，例如铁板烧嘅铺头，其实佢哋话咧晚市嗰张单咧比较大啊，即系可能多啲人食啦，嗌嘅嘢咧亦都会贵啲，对佢哋嘅生意嘅营业额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啊冇咗呢一个嘅堂食咯，咁点咧？有呢个铁板烧咧，就喺晚市推出外卖嘅新招，外卖咩啊？外卖个师傅啊，外卖个师傅上门帮你做铁板烧啊，嗱点样整咧？我就真系唔知，嗱即系有人咁样做紧啊吓，亦都有咧见到啦，我都收到唔同嘅 email 啊，就有一啲嘅铺头佢哋就系话咧。 在这段疫情底下又没有晚市，他们会延长午餐的优惠，不论可能是他们的时间，以前可能是12点半到2点这样的，有些一延长就延长到6点，就是他们就是拉闸，没得做这个堂食之前都有午市优惠，就是希望午市的时间可不可以谷大一点个饼，跟着他们没有吃到这么入肉啊，等等等等，你会见到真的有很多不同的优惠出现了。但我的担心呢就都是这样的，而家呢个措施就七日啦。琴日咧，食卫局嘅局长啊陈肇始都讲咗噶啦，六点后禁堂食咧，希望缩短市民喺食肆聚集嘅时间。如果呢七日之后疫情恶化嘅话，有可能啊会要求食肆全日都只系可以外卖嘅啫。咁我反而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谂，系啊系啊，系辛苦啲，系吃力啲噶啦。但系不如我哋呢七日，大家真系做一个乖嘅香港人啊，不如真系少啲出去食饭。就算系可能买咗外卖就攞翻去公司嗰度食，系要食 lunch 噶啦。但系外卖得唔得咧？唔识煮饭，自己整件三文治啊，可能你都呢个咧都一个方案嚟嘅。咁样嘅话，如果大家真系可以令到呢七日之后帮手啊吓，那个疫情个数字唔好日日都咁样大爆发，有咁多新嘅群组出现嘅话咧。我想大家都不会想见到一日好像昨天有局长这样讲，真的可能全日都只准外卖。所以香港人，我们不嬲都打很多真的怪兽啊大佬啊，打游戏机什么都赢得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齐心合力打赢这一场仗啊。风头火势，嗱，佢咧由17年前啊，沙士开始，佢呢场仗已经打紧，嗰啲咩消毒喷喷啊，永远都喺度。呢一排咧都真系大爆发啊！我见到咧佢住嗰区嗰附近咧，都有唔少嘅案例啊！你有冇咧再将呢一个咧抗疫嘅嗰啲唔同嘅攻势啊，解嗰啲咩总之你有冇再多啲嘅措施做咧吓？桂花田。 咁一向都有做緊嘅時候呢就唔使特登刻意加強嘅，咁啊啲細路自己都喺屋企話，哎我唔出街喇冇乜嘢，阿媽你得閒買外賣返嚟啦，或者又買定啲嘢返屋企呢等姐姐去煮啦，咁樣咁樣真係守下規矩呀，真係呀，守得多呢咁你就守得雲開見月明㗎啦。好，今日风头火势正好系我即系、我哋轮住第三个时候咧，就是、一个总结啦，叫做咁，即系时候同大家温故知新下防疫工作。嗱，唔单止政府要做得好咧，自己都要嘅，因为唔可以下下靠人哋噶嘛，系咪？做乜都要靠自己嘅。第一，真系啊，唔好夜瞓，捱夜咧好容易病啊，一病咧就抵抗力弱噶啦，一弱就好容易中招噶啦嘛，系咪？大家知唔知而家入到医院之后？是冇人可以嚟探你噶，其实都几惨噶。所以咧，大家咧记住咧，翻到屋企第一时间换晒所有衫裤鞋袜，要洗嘅洗，要吹嘅吹。咁鞋底咧就要用呢个1:99嘅消毒，漂白水嚟清洁一下啦，或者消毒剂啦。咁而家天气咁热，咁啊最好翻去搞掂晒之后就冲翻个靓凉，跟住咪好咯，系咪先？咁手提电话啊、手表啊、眼镜、银包啊、银纸啊。都是大家都会忽略咗嘅。有医生就话啦，如果你洗开用碱液洗开手嘅话，咪顺便洗埋你嘅眼镜同埋你嘅手表咯。嗱，如果手表话哎呀，唔系高防水嘅咁样，咁你担心嘅就用呢个消毒湿纸巾抹一抹佢。嗱，至于手机就唔好悭啦，因为啲菌咧系，因为啲菌咧系可以喺手机上面几多日啊？是9日咁耐噶，所以咧每日咧起码咧中午啊或者夜晚，中午同埋夜晚咧都用咧酒精纸咧就抹佢一次。咁至于啲钱咧，可唔可以考虑下暂时使用呢个电子货币咧？咁样都系一个选择吓。咁啊，你个银包每日都应该系抹一次啦。钱系可以，同埋啲钱如果你有紫外光灯嘅，你话又担心嘅，咁你咪照一照咯。散纸嗰啲咧，你就可以攞水洗一洗佢啦。香港大学咧公共卫生学院啊，早阵子研究咗一个肺炎菌啊，喺呢个环境之中咧嘅稳定性，其实佢都几稳定下噶。咁啊，测埋病毒咧喺唔同嘅物料上面咧存活嘅时间，结果得出呢个病毒啊喺纸张同埋喺个纸巾系可以存活到30分钟。咁啊喺啲木材啊、布料啊或者银纸上面咧有2日。玻璃同埋呢个口罩嘅内层咧有4日嘅，咁不锈钢同埋呢个塑胶咧系有4至7日，口罩嘅外层系会有7日嘅。嗱，呢啲物料 基本上全部都是我哋平时生活日常生活咧，经常都会接触到嘅。而澳洲大学研究咧，话有病毒咧可以喺光滑嘅玻璃面啊，系同埋胶上面咧，最多可以有存活九日噶。所以你话系咪每日都即系生活都喺度抹咧咁？嗱，冇疫情咧系唔需要咁样咁做得咁密嘅。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系真系啊要多加注意啊嘛。嗱，记得都系嗰句吓，如果要掂自己眼耳口鼻之前，洗干净双手，病菌先至走啊！ 增值好快乐。早晨啊， 早晨 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细眼仔瘦眼茄， 早晨肥妹仔同瘦眼茄，早晨咁多位。 嗱、我想问下你两个咧，一到夏天咧，咪好多大人咧都会戴太阳眼镜嘅。 我自己都有好多太阳眼镜，我觉得好似明星咁。 细眼仔爸爸又唔系瘦眼茄 uncle， 瘦 uncle 咧都成日戴太阳眼镜，系咪似明星？ 唔系 啊，似啊。 我觉得因为我戴咗太阳眼镜，冇人见到我只眼咁细。所以咧，我覺得好似咧隻眼大咗咯，烏蠅鏡啊！ 我收 uncle 好中意嘈查理噶， 係啊！ 咁啊，嘈查理 uncle 嗰陣時都成日戴嗰個黑眼鏡咧， 即係你哋喺度扮明星， 啊、 但係你唔知道太陽眼鏡原來係可以保護你隻眼噶。 咁梗係知道啦，因為咧我自己嗰隻眼咧好敏感噶，有陣時咧嗰啲太陽射落嚟咧，就算係咧行商場嗰陣時，哇！其實有陣時行商場嗰啲光咧，好似光過咧喺條街度望住個太陽咁，我都想戴翻個太陽眼鏡。係 啊，嗱、我哋咧平時咧聽咧方舟快活人咧，佢哋成日都講報天氣咧有温度啦，有濕度咧，係咪一啲警告㗎？其中有一個咧。 叫做紫外线指数啊。其实你知唔知紫外线系乜嘢嚟噶？ 紫外线系咩？ 紫外线同紫河车仲有紫微斗数系两样三样嘢嚟噶。 你哋咁样咧，真系唔知啦。嗱，其实紫外线， 我估下先啊。我估紫外线咧，即系太阳嗰啲射出嚟嗰啲线。咁跟住咧， 你都系算线啦、 啊。你解释啊，明妹仔， 紫外线咧，其实系太阳光的其中一部分嚟噶，咁、咧紫外线仲有分 A、B、C 噶喎， 系 啊，咁咧点解会有分 A、B、C 呢？原来紫外线 A 咧，佢话嗰个波长咧好长噶， 边个波长啊？ 系紫外线个波长啊， 紫外线个波长。 听我讲系有解释噶，因为有98% 呢啲紫外线 A 咧。是可以光照咗全个地球嘅表面噶、 哦，但佢系好人定系坏人嚟噶？ 嗯，点解你又知啦？嗱，咁咧紫外线 B 咧，佢嘅波长咧比较短啲，咁咧就系照到大部分咧被臭氧层吸收噶，所以得翻两成嘅功力咧就照到个地球噶。 哦、 而紫外线 C 咧个波长再短噶，咁咧佢系只有极少量咧就照到地球嘅表面。头先细眼仔你问我一个问题，边个、 啊、 最伤身啊？ 系啊，因为佢有嗰啲紫外线指数话高嗰啲咧，就叫大家小心啊嘛。 系啊，咁咧其实系紫外线波长最长嘅紫外线 A 咧，系、 哦、 最犀利噶，佢可以咧令到有啲人有白内障啊。系、 哦、 啊，如果长时间咁样照住你唔去处理又唔去保护佢咧，就好危险啊。咁至于 B 咧，咁咧就会令到都唔系差过你，唔好以为得2%、啊。佢个眼角膜发炎啊、眼痛啊，都系因为佢。 我只眼细系咪会安全咗？ 佢唔系集中啲噶，会 系冇咁容易整到我只眼睛。 至于紫外线 C 咧，由于佢被臭氧层吸收咗咧，所以对双眼咧系冇乜影响噶。 但 系点都好咧，大人同小朋友咧都应该要有翻副太阳眼镜啊。 同埋唔好直接望下太阳啊，佢射嗰啲咧会射伤你哋眼睛咯。 我下次会讲下点样射伤你啊。 好啊，好啊。 无机身。长期摄入可以导致神经和心血管等的疾病。另外，近半数沙甸鱼样本检出可致癌污染物，九成吞拿鱼样本检出甲基控。大量摄取甲基控不利胎儿的神经系统发育，亦都可以令到幼童智力下降。消委会的检测又发现，全部罐头鲮鱼样本都属于高钠食品。消费者不应该过量进食，以免增加患高血压、中风或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消委会敦促业界在各个层面严谨把关，将风险减至最低。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地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69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72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4点，跌2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9.1，跌2.7；腾讯控股538蚊，升13.5；阿里巴巴242.8，升2.4；美团点评199.7，系升2.6。新上市的祖龙娱乐是报18.2，小米集团是报16.34，跌8仙；吉利汽车17.78，跌3.2；友邦保险73.5，跌2.5；港交所356.6，升8毫；华夏视听教育是新上市报5.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47。瑞士法郎8.243，澳元5.424，加元5.7，新西兰元5.081，欧元8.8389。 每百日元兑港元7.2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912点，升325点。港金现价报16,710元，系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44美元，卖出1,81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交通回复正常。咁七贤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仍然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对出嘅。咁先同你讲咧，比较挤塞嘅地方咧就喺荃湾区噶。咁由于荃湾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青衣北桥出荃湾挤塞啦。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挤塞，龙尾排到海兴路垃圾收集站。咁亦都影响到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落大涌道咧嘅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晋升工厂大厦对出。咁荃湾嘅杨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挤塞，咁影响到德士古道啦，左转翻去杨屋道咧，龙尾排到海滨花园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讲翻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大埔道尔登华庭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依台夏日三十分，三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见到咩你会好开心？ 我只要见到佢就好开心噶啦。 我都系啊，成日都想揽实佢唔放。 点啊？你哋见到啲咩咁开心啊？ 重 哦，重重重啊！我都好中意韩剧噶，嗰啲恶霸嘛。你哋中意边个啊？ 我讲紧我只宠物丸丸啊， 唔系我只彬彬咋。 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阿 Lu 加油爱宠。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各位团友，欢迎参加香港深度游。望下你的左手边，我们再转深一点，很快就会见到只有地头虫才识去的景点了。 识玩了，深度游是全球旅游的新趋势。那推广这些以往不算景点的景点，又有没得做呢？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写科》，起冇得跟旅行团的日子，今晚一起用学术研究旅行团。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啦，又播一播天气先。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65%啊！嗱，我头先啱啱见到嗰个紫外线指数，我啱啱讲完之后，佢由六变咗九啊！ 我想讲系，头先真系六噶， 系啊，六系高，而家系甚高，所以啦，大家出街嘅时候咧，真系啦，要戴翻个太阳眼镜挡挡佢啊！ 真系会啊，同埋个相对湿度咧又跌啊！ 系啊，我头先睇咗咧一个嘅报道，就教大家，因为真系热嘅呢几日，我仲教大家点样去种，即系防中暑， 教大家点样去种暑，即系种生机之后。 哦，真系种番薯， 又得， 以防中暑啊！即系除咗饮水啊，各样嘢啊，就譬如长袖衫啊、浅色嘅衫之外咧，原来其中一样嘢咧就 系 搽防晒都会帮到噶。 系啊， 咁一定会噶， 因为有保护皮肤啊嘛。 系啊，所以大家都真系做足所有防晒嘅功夫啊吓。點半之前我哋咪講咗咧，唉，嗰啲即係唔好嘅人啊，即係又唔戴口罩啦，搭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啊，又或者去一啲嘅快餐店嗰度啊，跟住咧仲要覺得自己有道理咁樣，要人哋勸佢咁樣，我覺得咧。這個朋友我嚟嘅要介紹佢出場嘅話咧，佢用呢個方法。 口罩大師啊！ 嗱，佢又唔係口罩大師嚟嘅，但係佢嘅工作幾特別嘅。 點樣咧？ 佢咧就係從事生死教育同埋遺體嘅修護師。 OK， 呢個咧係佢嘅工作嚟嘅。係佢咧就喺佢自己嘅面書專業嗰度咧，就用咗10方法。佢就話：如果即係同佢自己嘅專業有關嘅，如果佢再遇到咧，或者大家。遇到啲咁不負責任嘅人唔戴口罩，仲有好多嗰啲藉口㗎喎、啊。你點樣去用一啲比較 mean 啦、比較刻薄嘅說話、去對付佢、 去回應佢、 回應佢、 啊？即係話佢點樣對你，你就點樣對翻佢咧？等佢感受翻佢 回答咧咁、樣嗱，同佢嘅職業有關。哦、我覺得呢個題好啱我哋三個講、 哦， 因為我哋自己三個咧嗱，我首先我認先。 我寬宏大量喎， 係你面積強嚟㗎嘛， 係 啊， 難道你哋兩個唔係咩？ 我唔 係啫嘛， 我都唔 係。咁我想問下啦，睇一陣間咧，呢一位嘅生死教育啊，同埋遺體嘅維修師啦嚇，佢講嘅例子啊，大家係咪可以參考到少少？又或者呢啲説話咧，你哋又講唔講得出？ 好啊， 係啦，首先好簡單嘅啫。有陣時咧，我哋都會遇到一啲人咧，就喺度講話，哎呀，好焗啊，戴口罩唔想焗啊。如果遇到呢啲人咧，啊呢位嘅朋友就教大家啦。 睇先，呢个生死教育同埋 维修师，我估到啦，你嫌焗啊？瞓棺材唔焗啦。 系啦， 因为佢系生死维修员 啊 嘛， 系 咯， 唔系佢唔系瞓棺材唔焗，系你 死咗就唔使你焗啦。 系啊，死咗你瞓棺材未仲焗，你用你拣边一样啊？咁样 系咯 系 咯， 系 即系嗰个意思 啦。 戴口罩焗啲定系瞓棺材焗啲啊？咁样，跟住有啲人 死唔使呼吸添啊？咁你点拣啊？ 你睇下你哋真系唔 mean， 唔 mean 啊！ 你哋一嚟就已经估到 啦。我哋向你嗰个方向，呢叫做咩？看图作文啊！ 辛苦晒大家。有啲人咧话唔戴口罩嘅藉口系咩咧？ 系咩咩咩？ 要食烟。烟啊，戴口罩 咁我估到啦， 系啊， 嚟啊， 哦，食烟啊嘛，食烟会点啊？肺癌噶，你系咪要食啊？咁 太远啦， 我都觉得系啊，直接啲嘅，你睇下 你想食烟定食三支烟啦， 系啦， 系咯，三支，你想食烟定食三支香啊？ 好准确，即系佢就 会，你今日差咗呢一句真系， 烟好食啲定系留翻食香好啊？咁样， 外面香烟香烟啊嘛，你要用佢嗰个生死嗰个嗰个背景嚟出发噶， 系啦。都有諗啊，即係話佢食到肺癌，跟住會死，會瞓棺材啊嘛，即 係複雜啦。 俾第二個挑戰你， 你叫你頭先唔好睇咁多大髀綠滾水噶啦，睇到佢個腦咧，而家圍繞住大髀綠滾水咧，走唔翻出嚟佢噶。 你睇下試下用大髀綠滾水嗰個方法， 滾水綠豬腸。 我想話係 大髀綠滾水，係 滾水綠大髀，你調轉咗，唔係大髀綠，真係一樣。 意思你明唔明啊？ 咩啊？大髀佢意思話 你話你啱就。啱啦，你實啱嘅。好啦，俾呢個你試下。 帶俾淋滾淋熱水啊，係 一樣啦，嚟啦嚟啦。 有啲女士們就話唔戴口罩，唔好戴口罩啦。整花个妆啊， 咁好易啦，真系好易咯呢个。 咁你想死人化妆定系咩啊？ 好易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就系另外一啲啦。有啲就话咧，唉。我想清涼啲啊嘛，咁樣咁佢又會點答啊？你應該 咁靈堂嗰度好凍噶咯，已經係咯。 靈堂佢感受唔到，因為佢死咗，佢入咗殮房 啊，殮房啊，殮房啊，仲凍。 第一步係殮房， 所以你遇到嗰啲咧，呢個其實講真。 呢一啲嘅藉口咧，經常都聽到噶，即係好焗啊嘛， 其實 係涼啲啊嘛，定係臉防會涼啲啊咁樣。 咁佢有冇一個藉口係話咧，我唔戴口罩，因為襯唔到件衫啊？ 呢、 這 個 呢個 好似就 如果冇咧，我諗到 你發揮下，嚟， 你襯壽衣啦，你去俾你慢慢襯啊，真係。 係啦，壽衣就慢慢有得你揀。 壽衣咧係有出現到嘅， okay. 但係邊度咧？可能啲人話好熱係咪啊？ 頭先熱咗 咯，唔係嗱，好熱啊，好焗啊，全部都有答案嘅。係 咯， 熱咧就係、是。你又估下好熱啊？ 唔係臉房凍啲咩？你話 凍啊？唔係想涼啲嗰個係。 哦，想涼啲同埋覺得熱唔係同一件事嚟嘅咩？ 唔係嗱，但佢都有唔同嘅答法。 哦，咁咪焚化爐咯。係。你入嗰個焚化爐咪仲熱？ 戴口罩熱啲啊？定係你入焚化爐熱啲啊？ 係啊，呢個咯。 呢個又可以答到嘅，所以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呢類型。大家喺疫情底下，點樣去揾到啲開心？ 唔好學啊！你真係想打交啊！你真係等於嗰陣時，我哋話 Dini 姐咧，早嗰排咪即係一年前啊，佢喺地鐵咧，佢咪話 廣告嘅幫手 做咩？你隻鞋燒過毒㗎？嚇、擺喺度咁樣咧，我哋都話啦，嗱，佢係 Dini 姐就可以講。 係 咁又 你如果你普通你一個啫， 你仲唔挑機啊？ 係啦，咁你就唔係變 Dini 姐，你令到佢癲啫。係啦，你試下咁樣同隔離嗰個阿嬸講，阿嬸你只腳唔知，哇！你真係聽日見報。嗱，呢幾個面精強嗰啲説話咧。你心里面留低好啦、我希望你将所有嘅面精咧出到嚟嘅时候就变咗 meaningful， 要唔要戴个口罩啊？为咗你身边嘅人着想，真 但有阵时咧，你会见到譬如我哋今朝讲嗰三单啦，个不论系即系巴士司机又好，快餐店嘅经理都好，都系好言相劝 嘅，冇用 嘅，都达唔到个目标、啊。 你试下如果嗰个快餐店嗰个经理啊，你用是但一句面精强嗰句说话同嗰、那个。嗰對冇口罩男女講，哇！真 係即係我係當面證嘅，戴口罩好焗啊嘛，咁樣點戴啊？唔、熱嘅咩你咁樣？跟住你上次講熱，你落焚化爐仲熱，哇！ 咪咯， 真係要小心啲，小心。 仲要咧，佢嗰句不，我睇翻條片咧，佢不停話買唔買啊？買唔買啊？跟住如果你用翻呢句， 買棺材三地啦， 係啦，買棺材俾你好唔好？係啊，咁你話點算啊？攞把刀出嚟㗎啦，已經。 所以呢個面證強咧，可以圍內咧，可能 玩下好。 下就得啦。如果你真系同一个人去，即系咁讲咧，你根本就挑起晒所有火头啊！ 但会唔会好似一盏 明 灯咁 样？但佢系话生死教育喎、啊，呢、這个系。 唔係佢你做咗之後，你本來 教育都唔係一定係每一個就拖住你拖住你嗰種先至叫教育噶嘛，姑。 可唔可以佢有生死性教育啊？我真係認 多少 唔係啊，即係一樣啫嘛。你而家呢個唔肯戴口罩，你就用呢個話、你嚴焗啊！你去到咩咪仲焗？即係如果你將佢用翻喺 係啦， 你擺翻去嗰啲少男少女度，佢話我唔同佢開心咧，就要分手喎、咁樣或者嗰啲，佢話我唔同佢一齊就唔愛佢啊我咪諗下咯。 嗱， 你仲 係 諗到嘅， 但係咧頭先阿田都問啦，哇，生死教育係咪一定要正面嘅咧？但係有陣時咧，佢有解説到嘅，點解佢會嘗試？用一些相对地大家认为比较 mean 啊刻薄的方法呢，因为他说看到这个 post 的转载率和其他的 post 的分别就是一样东西的，即有时候你去想去鼓励人家去做一些正面的事，你永远就是用一些 好言啊双向呢就 是啊，大家不看不听的，他就反而今次呢就好像讲笑这样就大家会死的了，就希望大家更加明白，有时候用一些风趣幽默的方法去讲一下，如果你真的不保护自己中了招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版本你未听过咧， 真系未听过喎、 啊， 介绍下咧。 嗱、啊，呢、這个犀利啊！男儿当自强咧，佢叫做冰岛 live version 啊，即系其实佢真系冰岛度唱噶。唱歌嘅朋友咧，你听到有何超仪啦，有 MC 人啦，其实就系佢哋嗰队咧叫做何超海胆仔嘅， okay. 即系嗰个叫做乐队啊。 系 咁原来睇翻个古仔咧，犀利又讲到好似好熟咁样咧。原来就系咧，佢哋喺2019年嘅时候咧，佢哋就同埋一大班演艺界嘅朋友咧，包括譬如阿詹瑞文啊咁样咧。就去咗冰島嗰度，就做咗個咧，即係文化藝術交流啊！就想咧拍一套紀錄片咧，就話啊，究竟咧，即係點樣可以尋找快樂啊？即係你睇下，你尋找快樂的人，尋找喺廣播度啫、 啊， 人哋尋找快樂去到冰島啊！ 我真係冇鬼用， 你見到啊自己啊， 冇鬼用， 冰島度啊！咁所以佢就話，因為冰島即係喺嗰度咧，仲同當地朋友咧就一齊唱咗呢一首經典嘅《 男 兒 當自 強》咯。犀利啊！咁啊，所以佢话仲即系当地媒体当时都大肆报道啊，所以就会听到头先呢一个何超仪佢哋呢一个冰岛 live 嘅 version， 中间仲会有佢哋嗰啲冰岛语啊，对唔对？会咋？会咋？ 系啊，唔 怪之 听唔到佢唱咩。 系啊，冇错啦，系咪即刻成个热血沸腾咗好多 ？OK， 你系 你同电台讲啦，下次寻找快乐的人第三 part 系 远过远过冰岛 去边啦？咁 去边度？ 东龙岛。 OK， 喂嗱，喺呢个疫情期间咧，世界各地啊，即系全球啦，嗰啲叫做好多嗰啲叫做做生意嘅朋友咧，都嗌晒救命，哎呀，即系赚唔到钱啊，唔知点算啊，唔好供翻啊咁样。 系、 啊，但系喺英国有一个行业，佢喺呢个疫情期间，佢不但止冇为受到呢个经济影响。仲咧生意咧多到 哇哇哇！ 叮叮叮叮叮叮叮！ 可能我头先讲完生死教育啦，我觉得系写遗嘱啊！ 我都觉得系， 即系大家即系觉得即系佢哋死真系唔系开心嘅，但系即系死咗咁多人， 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咧？ 佢哋会开始会有反思，系我都要立定份遗嘱啊！ 系咪同即系 生 死大事？ 我 冇关嘅，呢个行业香港有冇噶？ 有嘅有嘅。 咁我哋呢个行业喺香港有冇发咗大噶？ 又 冇 嘅，我又唔觉得，即系唔系可能冇乜留意啦。 即系冇啦， 同电脑嘅嘢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嘅，系同大家在家喺屋企做其中一个活动或者一动系啦。 我喺屋企就做一样嘢嘅啫， 系咩？你仲做到咁多咩？ 就一样嘅啫。 我知打麻雀 咯，系咁可以自己打四份咩？ 嗱， 你心咪话唔得咯？ 呢件事咧，早阵子啊，早早做过，唔知曾志豪有冇做过啦吓？因为我又冇听过你去咁讲啦。 执嘢。 执嘢系啦， 你点能够讲到话我唔知道有冇做过嘅咧？ 你因为你冇讲， 佢讲紧你成世都可能未做过。 其实执嘢嚟讲咧， 系 系属于 即系一 个集体回忆嚟嘅， 一个大 project 嚟嘅， 系冇错。 所以呢个大 project 唔系随时可以做到嘅。 所以我头先估啱咗。 所以阿祖祖，你 喺屋企有咩好做啊？ 系啊， 执嘢咯， 执嘢咯， 执嘢 啊！因为咧，佢话因为佢哋系成 lockdown 咧，其实讲紧啲人系唔可以出街嘛。 系 咁。唔可以出街，我屋企有咩活动啊？即系玩得几多嗰个跳弹弓床啊？系咪先？都跳烂晒，又出去买唔到啦。 佢中意执嘢。 结果佢话咧喺英国咧有一个好得意，英国有一间废物问题关注团体。 废物问题，计你呢一个生死问题又有废物问题。 我自己成为咗呢一个会嘅荣誉会长，因为我系一个废物问题。 咁一个废物问题关注团体咧，佢喺五月嘅时候咧做咗个调查。 OK， 咁啊就发现咧，佢话咧。啊，都好犀利，即系好多人咧，都喺疫症期间咧，即系佢即系因为全城都系啲人唔准出街嘛，除咗出去买超市买嘢，啲人就喺屋企嘅活动，其中一个就系喺屋企执嘢啊，执晒所有嗰啲衫裤鞋袜，就算唔除咗衫裤鞋袜之外咧，家庭电器啊，屋企等等，总之全屋大搜查啦，佢就将好多嘅嘢咧掉晒，掉咗出街， 然后就开始交辩啦。 点解啊？ 执咗好多呢啲已经尘封咗底嗰啲陈年情信啊，全部出晒嚟。 喂，唔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咧，好似啊，即系好多人都好似阿祖祖咁啦，啲嘢买翻嚟根本屋大，佢又唔知道摆咗喺边度啦。同埋，哎咩？我买咗件衫啊，咁样、啊。咁可能呢啲衫可以 賺緊我定係善緊我？ 佢賺緊你啊，賺緊你。跟住我即刻話： 好似冇嘢咁樣講出嚟。 如果既然係咁，咁我應該成日執到屋啦，係咯，我屋又唔大，係咪先？真係。 佢話咧，佢話英國人咧， 你執我嚿蛋糕先啦， 你搞正啲音先啦。 喂， 你係咪想放假？你唔係咁講啊嘛先。你講咗冰島語啊你？你頭先冰島 live version 啊你？哎呀！ 喺呢段期間咧，佢英國人咧已經清走咗大約1亿。8400万件仿织品啊！ 哇， 即系， 咪上次阿祖抌衫一样咯。 啊，系啊，啱啊！ 你抌衫同人哋嗰啲欧力开仓冇分别噶。 又唔好咁讲，搞到少少尴尬。 你直情要啦，真系。 啊，迟啲我。 你仲可以滋养到啊？桂花田喺你屋企攞嘢，太离谱真系。 因为咧，平均嗱，讲紧英国啊，佢话咧，每年咧，每年啊，讲咁多人啦吓，人口啦，佢每年可以咧，每人有十一件衫咧，系唔要噶。 哦， 每年有十一件衫。 系啊，每人喎，平均啫。 你冇见到阿祖只眼即刻话，咁算乜嘢咁？ 我真系咁话，我一个月都唔要咗十一件 啦。我每日都冇咗十一件啦。 哦， 但 如果你計翻嗰條數嘅話， 你人口咁多 喎，我一年都冇抌十一件衫， 真係 梗係冇啦。 買十一件都未必有啊嘛， 買都未必有啊，一個月要買一次嘅咯，而家咁樣。 你哋繼續講到十一點半啊？ 可以啊，可以啊，真係。 所以咧，點解咧？ 你比英國人更英國人啊！所以就係 所以佢話咧，即係包括床單啊、被鋪啊等等嘅嘢啦，即係講緊所有屋企嘅嘢咧，都拎去掉咧嘅時候，嗰啲回收箱佢話：喂！我真係冇唔夠人手啊！ 係 啊，佢我每日都不停咁去，即係將佢啲人回收啊，將啲嘢回收咧，或者拎去或啲運輸咧，拎去慈善團體啊。 其实香港 堆山啊， 系啊，你都唔知俾边个啦，已经 香港咧都有类似嘅情况啦。虽然我睇唔到一个数字，几多香港人即系执屋抌嘢啦，但系有啲嘅铺头都讲到明啊，夏天衫够，或者呢个时候我要夏天衫，冬天衫你真系唔好俾我住，冇位摆啊咁样。 所以我哋不如最尾咧，我哋用一个简单嘅标语，叫大家唔好做呢啲事。 好啊， 做人不要太黄耀祖。 哦，系啊。 哦，明咗明咗，买少呢件衫啊！你嗱，你今日黄耀祖咗未啊？早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已经签署香港自治法同一项行政命令，追究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又说中方将会做出必要反应，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声明说，美方恶意诋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威胁对中方实施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重申实施港区国安法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将会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声明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不得实施香港自治法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目前的新型肺炎疫情是因为无法控制社区的情况，以致有隐性病人进入医院引起小型爆发是意料之内。他说三月中的时候已经测试到七成半新型冠状病毒变了种，当时为什么没有严重爆发是由于控制措施很严格，但是父亲节过后几乎所有措施都放松，口水和飞沫在食肆传播有很大问题。有份协调民主派立法会初选的立法会前议员欧诺轩宣布，因应中联办、港澳办相继发出声明指控初选，即日起退出初选一切工作。欧诺轩在社交网站说，合法參與政治活動是他可付出的極限，雖然近日一直重申初選安排合法，但是似乎執政陣營有不同理解，基於現時局勢未能夠確保人身安全，亦都為身邊所有人負責，只得退出所有初選工作。歐諾軒又說，退出是一個沉重的決定，他會在其他崗位繼續努力。前律政司司长、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主席黄仁龙指出，近年港人的精神健康无法和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分割。他形容年轻人甚至是被时代选中的一群，希望政治人物、政府部门 校方、家長和年輕人都願意溝通和面對問題，否則所引發的情緒病威力並不下於新冠肺炎。黃仁龍在網上談及他對市民情緒危機以及對精神健康服務需求的關注，他又提到聆聽是近年的社會變得罕有，但是當政治人物願意努力斡旋，政府部門願意努力化解危機，校長和導師願意對學生不離不棄，年輕人願意冷靜承擔後果的時候，香港就會有出路。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303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8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跌2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8.75元，跌3元；腾讯控股533元，升8元。阿里巴巴239.8跌4毫，美团点评197.2升1毫，新上市的祖龙娱乐是报18.02元，小米集团16.08跌3.4毫，吉利汽车17.44跌6.2毫，港交所353.8跌2元，友邦保险73.3跌4.5毫，新上市的华夏视听教育是报4.6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29，瑞士法郎0.941，加元1.361，人民幣7.004，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2,850點，升263點。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6美元，卖出1,809.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落去太古湾道嗰条支路啦，近住太古城呢一段咧就挤塞噶。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泽安村一段咧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咧，主要就系荃湾区啦，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咁所以荃湾嘅杨屋道去翻荃景围方向，跟住横龙街一段挤塞，咁而家德士古道左转去杨屋道啦，同埋青衣北桥去翻荃湾方向都系挤塞，排到去青衣城对出。咁另外啦，荃湾嘅大涌道去翻愉景新城方向，跟住沙咀道一段挤塞，咁主要影响到荃湾路去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嗰一条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去到晋升工厂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荃湾，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巴士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不做违法的乘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曾浩辉医生， 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轮选经已完成。 私分美美唱，你哋会俾几多分啲入选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嘅小广播员啦？ 个个啲声演细胞都好活跃，佢哋个个都100分。 成功入围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嘅小朋友，个个都满分啊 ！Very good。 温馨提示各位收到通知嘅小朋友， 记得准时出席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工作坊啦！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曾梦想。香港，香港，你那色的眼眸。 好啦，翻到嚟我们的，我哋今日都未介绍俾大家听喎。 系啊，两个字好简单，今日系我们的。 警神， 嘟嘟嘟嘟嘟嘟。咦，个 beat 有啲唔同喎。 点解嘅？ 因为正确嚟讲， 最原始嗰只 47年历史嘅一个电视节目啊， 港台电视节目。 嘟嘟嘟嘟， 呢个系好熟，好熟。 呢个真系佢哋最前期嘅主题音乐嚟嘅。嗰阵时咧都真系未有一个即系叫做主题曲啊。 即系唔系一嚟就系成龙成龙 嘅？唔系噶，唔系噶。 你有啲印象呢个？ 其实呢个即系大家可能即系最早期嘅印象，因为讲紧咧，其实警讯呢个节目咧，由1973年啊已经系开始咗播放啊。即系啱啱咧都宣布咗啦，去到2020年即今年嘅8月中之后咧，佢哋就会完成佢哋嘅使命啦，咁样。 系啊，即系其实咧，嗱，你要记住，唔系话本季暂停嗰啲， 系 真系结束， 系啊，完成使命啊，拜拜。 其实我有啲都觉得有啲唏嘘嘅，即系如果好简单咁讲咧，即系大家作为一个香港市民咧， 系 你冇谂过几廿年，47年啊嘛，系嘛， 系 47年 啊， 呢个节目系突然间话完结就完结， 唔系就话俾你听，冇嘢冇可能， 真系 冇 嘢冇可能， 可以发生咯。 成日都话香港变得好快咧，我觉得你用呢啲即系陪伴我哋成长嘅节目咧，作为一个参考，真系太明显啦。突然间打开电视机，你以后就见唔到警讯呢个环节喎， 即系简单嚟讲。有呢个节目，我哋都未出世， 冇 错，到今时今日，咁你谂下啦，嗰件事唔系真系犀利啊！ 即系我哋又冇得再讲嗰啲口头禅，譬如话咧，哎呀，你有咩案件重演见到你啊？ 无疑片段嗰个， 无疑片段啊，系啦，冇晒啲，跟住真系你呢个真系好唏嘘，有啲真系。 所以咧，即系我哋喺度讲翻嘅时候，都多谢我哋咁多唔同嘅听众们， 冇错， 俾咗好多嘅留言我哋嘅，你哋可以继续咧上我哋风骚嘅面书度留言嘅。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一齐集体回忆，讲下警讯呢一个节目嘅。 警讯嘅回忆系啲咩？最难忘系佢即系个拍摄嘅嗰个手法啦， 系 嗰个故事啊， 有啲咩经典环节啦？ 主持人啦， 系啊。 琴日咧，我哋即系一讲话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豪姐就即刻问：仲有成之于法啊？ 系啊，好多人都问呢两个节目咧个关系啦，系咪兄弟嚟噶？系咪即系点样今生来世啊？喂， 佢哋真系有兄弟嘅关 系 噶？ 系点样噶？ 嗱，系乜嘢咧？嗱，首先咧，其实如果话早啲咧，就有呢个警讯嘅，就73年开始啦。成之于法咧，就85年开始就做到97年，即系得12年寿命嘅啫。咁啊，嗰阵时咧，原来就话严重嘅 case 成之于法去报， 系 简单啲、轻微啲，或者咧，譬如宣传多啲嘅咧，即系提防大家唔好俾人哋呃啊之类嘅嘢咧，就会喺警讯嗰度出现啦。不过咧，就去到96年嗰阵时咧，香港嘅治安好咗啊， 好 彩所以佢哋咧就觉得咧，成之于法咧，里面咧曾经试过咧有啲都几具争议性嘅报道噶嘛，例如一啲比较恐怖嘅案件重演啊， 我睇过啊， 我唔明点解你咁有深刻印象。 我首先我记得 边一单记得啊， 嗱个音乐。 我仲记得咧，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就唔紧要啦，个音乐系咩事啊？ 唔系啊，个音乐首先 我唔记得， 咁然后就即刻见到阿张玛丽姐姐走出嚟啦。 系啊系啊， 诶，系啊，单嘅严重罪案咧，希望大家可以提供呢个消息人士啦，可以咩？跟住我细个睇嘅时候咧，阿爸又唔识得制止我， 即 系 知家常 件。你知唔知我见到嗰单系咩啊？ 系咩啊？凶杀 公共屋邨铁链反锁大闸纵火，成家烧死。我撞你个鬼，我又住公屋，又有个铁闸，可以望住嗰条细路，我应该小学嘅啫嘛，应该咁上下。跟住我望住，你知唔知我发咗几耐？我望成个礼拜冇瞓得着啊，不停个脑海里边就谂起嗰个咧，就 系咁点啊？我喺里边嗰个细路咁， 嗰个铁闸俾人反锁，因为佢实在太黐线啦，佢模拟到嗰个真实情况咧，影住佢锁条铁链啦，然后放火啦，跟住咧里边啲人都大叫啊，救命啊，救命！佢仲细个睇到，唔系嘛？点解会咁样啊？ 其实都几 跟住我不停同阿爸讲，阿爸，我哋嗰啲铁闸门安唔安全嘅？知唔知真系嗰个礼拜熬到惊到咧？咁仲要加埋头先嗰个有哼过音乐咧？如果你用啊好轻松嘅音乐咧，你未必会咁惊噶。仲要加埋张文丽姐姐嗰个咧，非常严肃咧，你直情觉得咧，即系真系已经杀到嚟埋身噶啦，即系个纵火狂徒咧喺你身边出现啦，好惊啊！ 呢个咧就真系咧绳之于法，当年咧同埋警讯一个好大嘅分别啊！绳之于法咧，就要报道啊，嗰件案件要重演俾你睇啊嘛。所以佢话曾经试过咧，有一啲嘅尸体发现案咧，就 佢影埋啊， 系啊、 oh no ， 所以咧就慢慢咧就系、是、可能因为同埋我哋香港嗰个状况亦都唔同咗啦。佢哋就覺得咧，唔需要一啲咧咁真實嘅呈現啦，用一啲比較戲劇化，亦都比較具娛樂性，因為我哋見到警訊嘅話咧，佢都幾多嘅短劇 啦，係 啊， 所以佢就用咗呢一個方法咧，就都想同大家宣傳一啲咧，即係有啲案件輕微啲嘅，大家都要小心啊！呢類型咧就變咗交曬俾警訊去做。 同埋你見到兩個名咧，個取向都好唔同啦。誠之於法咧，就即係研究 拉佢啊，拉佢 係啦，即係好直白話俾聽，拉佢拉佢，邊個犯錯就拉佢。 同埋即係講緊啲 case 咧，即係等大家兩個去，即係個畫面出現曬，哦，講當其時情況係點嘅 咁你警訊咧就真係大好多嘅，即係你拉佢嘅一啲案件線索提供又有，但係你嗰啲話啊話俾大家聽咧，而家我哋要防止沙灘老鼠又有，其實沙灘老鼠都係警訊一大賣點啦。 好正嘅，最印象深刻就係沙灘老鼠。 你覺得你因為我跟住我哋下一格咧就可以講咧，其實喺裡面咧，即係我自己其實睇唔多警訊嘅，但係琴日咧睇翻好多網上面嘅片段嘅話咧。其实真系见证住历史嘅，即系你会见翻哦，原来嗰个年份香港咧多呢类型嘅案件，你而家嗰啲 case 你冇得攞得翻出嚟做噶啦，因为个年代已经唔同咗。 有人第一时间提林嘉华，嘉华哥， 跟住就讲啦，我哋讲咗 case 先 啦， 系啦，阿田你就记得沙滩 老 鼠点解 咧？好，因为佢真系好多时 佢不停重播嘅，佢冇停过呢只沙滩老鼠。 即系佢同夏天嘅时候咧，佢例必会咧，即系每一次佢都会提醒大家咧，大家提防沙滩老鼠啲个人物品咧，一定要锁好或者有人睇住啊！如果唔系咧，就俾啲沙滩老鼠有机可乘咁样噶啦。啲从小嘅教育嚟，我想话俾你听。 我琴日睇咗个咧，我忍唔住，我追住睇落 去。边套？ 十几分钟噶一段片，原来佢咧就系讲咧，不法屋邨有麻雀嗰啲场地啊，即系我征用咗阿贵师奶你屋企咧，就攞嚟打麻雀嗰啲咁样咧。哇，里边咧又有黑社会喺对度啦，有阿胜哥同埋阿排骨啊，佢哋两个系总 之我都有份嘅，我都有排骨都有。 胜哥同排骨啊，跟住咧又咧呃嗰啲人啊，嗱我俾10,000蚊你，我今个月咧就租你个公屋啊，嗰啲咧，唔使惊嘅，打下麻雀仔啫嘛，我哋平时都打麻雀。之類嗰啲咧，其實呢個咧即係反映咗其中一個階段咧，就可能屋村嗰度咧係有好多類似嘅情況出現咁樣咯。 哦，仲有近來係咪多咗呢啲叫做騙案啊？ 騙案啦，嗰啲社交轉運啊， 係啊， 花旗心啊、手指心騙案嗰啲好多噶嘛。 我覺得咧，佢哋講嘅好多嘅題目咧，我哋喺節目度係有講嘅。例如咧，佢就話咧爆竊。扮速遞員， 係啊係啊， 佢哋就喺警訊度咧，就用一個短劇嘅形式咧，就拍翻俾你知， 就話俾你聽嗰個情況會係點啊！啲人係點樣假冒啊嚟呃你啊嘛，係咪？ 另外一個咧，我諗起碼20年之前嘅啦，就嗰陣時啊，你諗下手提電話未咁普遍嘅，佢哋會做一啲咧叫做假手提電話騙案嘅， 係啊， 係啦，就叫大家咧唔好上當，即係你諗翻原來嗰陣時係有呢啲嘅例子，假結婚有啦， 有 呢啲係一個年代嚟噶嘛，係咪？另外咧就 嗰啲叫做咩？ 帮你拍求神祈福， 祈福党，祈福党好出噶，祈福党 祈福党大户嚟。 我见过有几个就系嗰啲电子零件啦，嗰啲全部都系嗱，嗰啲真系考演技，一次过有三四个骗徒咧走埋嚟，哇！喂，师奶，喂，咁我都想买五件喎、 啊， 吓、啊啊、你又要啊？喂，咁啊，快啲嚟啦！喂，点啊？你去唔去啊？喂、哎，我又去啦，我又去啦、 啊啊啊啊， 精彩真系、 啊。祈福嗰啲真系害你，或者真系大户啊！仲有嗰啲叫做咧，街头嗰啲赌局啊， 天仙局， 天仙 局嗰啲系多嘅、啊。另外有一个阶段咧。假結婚 係係係， 即係而家其實冇乜人講，我唔知仲有冇啦，係咪？ 但一定 有嘅，唔係最多啦， 猖狂啊！ 但有一個階段係多噶嘛， 仲有呃咧模影相啊！我上次又係間唔時突然間睇一睇咧，又見到即係佢有個著到好清涼，你知唔知我因為嗰個畫面停低咗，哇！著到咁清涼啊！哦，跟住原來就係話嗰啲咩model 騙案嗰啲咁樣咧，好抌本嘅嗱。但我覺得咧點都要咧，即係介紹呢一次嘅嗰個即係劇情。 好。 都俾你我拍档睇到，音乐响起，首先你会听到呢只歌噶， 咩歌呢？ 好好恋爱， 方力申， 系啊， ， 大家应该记得咧，原来喺2016年嘅时候咧，警讯曾经咧用好好恋爱嘅 MV 介绍一对 嘅歌，好似拍咗个 MV 嘅形式， 系啦，然后拍咗个咧慎防被骗入屋爆窃嘅暴疑片段。好正嘅，即系你。 我覺得最正係咩咧？佢係2016年播啊嘛，係咪？ 係啊係啊。 但係佢 keep 到呢個 MV 咧，係有飛圖嘅感覺。 係啊，冇錯啊。總之就話咧，男女主角相愛十年，哇！但係突然間咧就轉咗調，然後再配合史詩式嘅好好戀愛情歌，叫大家唔好立亂將啲鎖匙擺喺門口嘅地氈，俾人哋入屋爆竊啊！就係呢一個經典片段，等大家聽一聽，你有冇記得更多創新嘅手法咧？ 只该好好恋爱，放下从前一段感情，才能追求将来。你就似没存在，完了吧，仍能撑起来。前进便让自尊心放开，告别从前总是不易。然而假如只得我在，这不是场定胜败的比赛。 原来呢用呢啲流行曲咧嘅 MV 咧，仲有第二首咧，知唔知咧？就 係 頭先有一個 頭條會做嘅，即係唔止 Cushion 會做嘅。 唔止啊！頭先你咪話嗰個即係智能電話啊嘛，佢話咧佢哋試過咧，亦都有一次個 case 咧，就係話電話騙案咧，佢咧就用咗呢一個。有個好 MK 嘅男仔，好唔係 MK， 好宅男嘅男仔，佢、 okay. 咧就被騙，佢就話咧個手提電話咧就個密碼係咩嚟嘅咧？係一個心啊，就用咧嗰陣時啲韓星好中意做嗰個動作，做個心 嘅手勢。 咁然後呢個時候咧，個音樂就響起啦。如阳光伴我清晨色，哇！跟住然后呢个画面咧就话佢点样俾人偷咗个电话，哇！嗰一轮啊，原来咧佢哋好犀利噶。 佢哋都讲解释到嘅就系话咧，其实咧都唔想啊，每一次咧讲唔同嘅案件啊，想大家有深啲嘅记忆。佢哋呢几年咧都用多咗咧一啲搞笑嘅手法啦，唔想咧就直话直说咁样将个案件重演包装过。 仲有一个咧讲埋呢个就即刻转一转啦。佢曾經試過咧，因為有用美女田呢一啲咁樣嘅質素咧，去識有啲市民啊。佢、咧就用咗咩歌咧？真係你以為我哋自己作嘅隻歌嗰、那個諗法咧？佢一嚟到嗰個艷女，一呃嗰個市民，佢就用呢個 MV 出嚟啦。馬來亞春色綠野經是艷雅。 咁佢系咪其实有啲意欲深层嘅意欲就话喂你唔好咁傻仔啦，点解俾人笑噶？ 救命啊！真系 咁，如果你要讲到呢一度嘅话，除咗佢嘅情节或者表达手法之外劲咧，讲主持之前讲下佢嘅演员先咧， 咁一定系佢啦。 咁多模拟片段， 冇错。 首先我想讲我自己最中意睇系咩咧？ 系 佢边一个位置后面做紧模拟片段，跟住慢慢咧个主持仔会前面行入嚟， 系 后面嗰个 系啊，好笑啊！ 呢一个 呢个好型啊！呢个其实 我系永远都期待。你边个位咁样插入嚟咧？系咪？ 或者 喺后面度可能就我系咪俾人呃啊？嗱，后面嗰位嘅朋友咧，好明显俾人呃错啦。 即 系你嗰个 crossover。 嗱，呢个系嗰个拍摄手法咧，令人哋好深刻印象。 讲嗰个主持咧，其实咧，警讯佢都有一个创先河嘅。佢就话因为咧，即系佢系第一次咧，就用呢一个真正嘅警务人员咧，就配搭另外一个，即系譬如你话主持啊，或者一啲演员咧，系一齐嚟做呢一个即系主持工作，咁都算系突破嚟嘅，因为。如果你成之於法，咁啊，阿張瑪麗姐姐唔係警察嚟噶嘛？ 係啊，但係成之於法嗰陣時原來係 live 做嘅，你 知唔知 道？系咩？ 系啊，阿维基咁同我讲， 我搞到我即系生唔生胆。咁但系警讯就真系话，哦 ，OK， 一个就系咩 Sir 或者咩 Madam 要配合，另外一个咧就系可能系一个 artist 咧。 系， 咁呢个就真系历史第一步啦。 喂，嗱，呢个历史第一步咧，仲有啊，佢里面做嘅艺人朋友啊，做主持咧。真心犀利，真心多。譬如你 头先话阿林嘉华咯，啲人第一时间就 我哋好多听众记得佢啦。另外一位咧，都我哋好多朋友记得嘅。 卢敏仪、 碌 Sir 系好多人记得嘅。 我碌 Sir 都有系咪？碌 Sir 系 啊， 都做咗几长嘅时间。同埋我见到嘉明有做过噶。 Alison 我哋 系啊， 嘉、 啊 啊、 明有做过噶。 O K 系。 仲有嗰个阿麦 Sir 啊，麦振刚。 哦， 系啊，咧即系 记得佢咧就由1979年到1994年之间咧就主持警讯嘅，系任期最长嘅警讯主持嚟嘅。另外仲有好多噶啦，譬如而家大家见到有 Kelly Jackie 啦， 系咪 ？J. Ari 有做到啦，陈柏宇有做过，陈建锋 主持 系嗰阵时咧， 系咪嘉宾主持？ 冇错 ，Jason 就做嘉宾主持咧，专门系负责咧安全使用智能手机嘅。 OK OK OK， 系 啦。另外咧，陈建锋啊。Samuel 又做过几长嘅时间，零四年开始就有做噶啦。隔篱而家帮我哋就系《开心日报》嘅阿桂林哥， 哦， 王桂林又做咗几长嘅时间噶。 卢嘉敏，我见到听众写话卢嘉敏有冇啊？ 哇，好多，你 有啲系少年警讯噶，我见到可能有啲系。 我继续，我一气过数晒出嚟啊吓。郭秀云、陈锦鸿、刘卓琪、吕珊、梁艺玲，呢个都做得耐嘅。 梁艺玲啊？ 梁艺啊？ 梁艺玲啊，你說 飛 圖啊嘛， 个 MV 啫，嗰个就系、是。如果大家可能记得嗰个名咧，就是、我哋嗰阵时睇做电视剧梁佩玲。 哦， 梁佩玲就记得啦， 呢、 這 个记得嘅。朱慧珊啦，子成系有做过嘅、 哦。 潘志文、周海媚、杨宝玲、黄德瑜、曾华善、蔡子健等等等等，陈玉莲都有做过。 咁47年就真系冇唔通一个到尾咩？真、 哦、 我谂佢、你谂下，佢连隔篱警察都转咗好多个啦。 啊、都系啊，其实警察都好多，不过可能大家咧未必系最认识。 好 难，我就 每个都记得。 讲啦， 因为嗰阵时我入厂咧，成日就会撞到佢哋咧。真系我哋都见过几代噶啦，即系。佢由高大靚仔阿 Sir 啦，咁可能咧變咗都係阿 Sir， 不過冇咁高大啦，即係個身形嘅啫。有陣時你就係記得啊，呢、這個高啲喎。下一季翻嚟嗰個可能個身形就唔同咗。 OK， 咁啊見到啲嘅 嗱主持好多， 但 係 嗰個角色真係走唔甩啦。 壞人，佢成為咗警訊嘅御用壞人，做咗20年奸人啊， 廿年㗎啦，原來 廿年都做咗，不過退咗即係退落嚟啦。佢 而家要啦， 同埋佢嘅政績咧， 係 同佢平時喺不同添啊！不同警訊入邊咧， 都嚟埋 嗰啲嘅無疑案件做壞人咧，係完全唔一樣嘅。可能大家都會記得啦，就係、是、大家叫做御用騙徒堅哥，係 啊，冇錯，警訊御用堅哥， 佢 真 名叫 做 吳良榮啊， 係啊 ，Tommy 係啦 ，Tommy 嗯， 係啦，咁我哋都叫佢堅哥啦，可能大家會記得啦。 我會叫佢壞人算啦， 係啦， 最容易記， 因為佢 警訊壞人啫，你 警訊壞人 咁就知係邊個啦。 警訊御用壞人係啦， 因為佢由1997年咧。佢咧 到而家系嘛？ 被称呼为啊警讯嘅男一， 男一真系 男 一，男 主位嘅 思维啊， 系 啦系啦， 做足廿年，但系佢做足廿年咧都系做骗徒嘅， 系啦。 咁咧做唔同嘅岗位咧都做过啦，例如咧试过做电单车狂徒啦， 系 有啲嘅情节咧，佢亦都系做过古装，做过皇帝嘅。 哇，劲喎、啊，唔系嘛？ 有相啊，俾大家分享一下。 但系呢个系警讯里边 嘅，冇错。 点解要做呢样嘅？ 主打咧即系拍警讯嘅，咁佢咧自己有一份嘅工作噶啦，佢就话咧其实警讯好啊，拍警讯。唔使点挨啊嘛，相对地舒服，又可以咧有一个即系将一个正确嘅信息咧话俾人知。不过佢话佢个仔咧试过唔中意佢做警讯嘅、 哦， 因为佢真系做亲都系坏 人， 咁佢就话咧就要花额外嘅时间咧就去解说咁样咯。 系嗱，佢咧点样入行嘅咧？好笑噶，佢话咧因为当时咧佢有一个同行咧就做的士嘅，咁、 啊、 呢位的士咧原来都系一个的士明星嚟嘅，就话咧系特约演员嚟嘅。咁咧有一日咧就见到呢阿坚哥咧就话：喂，阿坚哥。你口齿伶俐，个样又唔怕丑，不如咁啊，一齐入去做演员啦。 个样又怕丑。 系啊，咁然后佢就话咧，就带咗佢一齐去食饭。点知原来咧就带咗佢去制作公司试镜，一做咧就做咗呢一个，开头就做铁窗边缘。后来咧就加盟咗入去呢一个警讯之后咧，一做就做到 哇廿几年， 廿几年啦。而佢最崇拜、最欣赏嘅奸角咧，就系我哋同事嚟嘅。 系啊，我哋前辈系啊， 系啦。佢话佢模仿过对方嘅表情同埋呢一个演技语气咧，系去演绎出嚟嘅，真系。 好犀利啊！呢个 我觉得咧，即系一众佢嘅 fans 咧，见到佢咧，即系做咗23年坏人之后咧，即系金盆洗手啊，唔使再演绎坏人呢个角色咧，都同佢讲啊，唉，由细到大，我都系睇住你做坏人噶，你而家见到你变翻好人，我都觉得好感动。 系啊，嗱，最尾咧，睇可唔可以俾你听到咧，有两首唔同嘅主题曲。 好啊，好啊， 呢一首咧就系其实近早十年到啦。 嗯。 张学友 《勇敢的故事》 系啊，佢曾经都唱过警察呢个警讯主题曲噶 吓。 系咪有少少陌生啊？相对呢首真系 听到啲啊，呢个咧系2004年嗰阵时咧就上警讯啊，冇咁严肃咁样咧就用咗一首新嘅主题曲。 系啊，咁之后咧，其实阿李克勤咧佢都有再唱翻即系警察故事嘅，即系就变咗唔同嘅，即系可能节奏啦，但系都系同一个旋律嘅。不过嗱，真系冇办法啦，我谂咧即系你最有印象，除咗最头先你开头嗰个经典音乐之外咧， 系 咁一定系呢一个噶啦。因为呢隻主题曲呢虽然我唔知依家警讯系咪仲系用呢隻嘅呢调返转。 但我会话 我太耐冇睇 㗎嘛。嘅话呢首都好似即系最入脑 嘅。最入脑啊。 因为由1990年开始啊就系、是、采用啊由成龙主演嘅香港电影警察故事啊去主唱嘅呢一首英雄故事呢成为警讯嘅主题曲。 係啊再见啦呢、这个陪伴咗我哋47年嘅电视节目警讯拜拜。 生命作赌注留下了英雄故事，忧患见骨气，昂步顾盼似醒狮，冲前去，全部得失自有全心志，跨步上，运上我要去写，明知 吞拿鱼样本检出甲基亢。大量攝取甲基亢不利胎兒的神經系統發育，亦都可以令到幼童智力下降。消委會的檢測又發現全部罐頭鯪魚樣本都屬於高鈉食品，消費者不應該過量進食，以免增加患高血壓、中風或者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消委會敦促業界在各層面嚴謹把關，將風險減至最低。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地区普遍晴朗同酷热。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嘅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依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恆生指數報25,328點，跌149點，總成交金額922億幾。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跌2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8.4跌3.4，腾讯控股533.5升8.5，阿里巴巴241.4升1蚊，美团点评199.1升2蚊，小米集团16.04跌3.8。新上市的祖龙娱乐是报18.1，吉利汽车17.54跌5.6，港交所353.6跌2.2，友邦保险73.4跌3.5，新上市的华夏视听教育是报4.7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741，瑞士法郎8.242，澳元5.419，加元5.697，新西兰元5.075，欧元8.8348。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欢迎大家可以打定电话你18723881872388啦，因为今日我哋亦都有猜猜我是谁之 名人金句。 冇错啦，咁我哋呢即係再遇归来呀，连下两成呀。冇错。 原来都仲有货喎，因为真係有好多金句呀。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我哋一间亦都会有好多呢除了真实人物呢，可能会有一些戏剧人物的金句呢，我们都会拿来跟你玩的。 好啊好啊，电话号码 18723888， 猜猜我是谁，现在打电话给我们。 是啊，大家呢读书的年代呢，你有没有印象呢，学校对你们的发型呢是有个任何的限制？ 有啦。 请大家举例说明之大概限成点的呢，我们先由好久没翻学的女性代表出来讲一下。 你可以讲女子组的代表。 女子组有什么限制？ 刘海，刘海不可以掂。 不可以威的。 刘海不可以掂这个眼眉毛。 不可以，即不可以过长啦，前面再呢。 那跟着呢就不可以电发啦，不可以染发啦。 不可以电染。 头发过条到膊头呢掉在边啦。是啦，那跟着不可以铲青啦。 哦，唔可以铲青， 女仔 唔可以，定男女都唔可以啊？ 女仔 嘅铲青咧，即系因为呢个涉及正题啊。我想问一下，即系点样铲青法啊？叫做即系女仔嘅铲青系咪即系短到系 skin head 啦，定系可以点样？ 嗰阵时有一种叫 undercut 啊嘛，系咪啊？ 而家都有噶，而家都有噶。 唔系读书嘅年代未有 undercut 嘅，喺十年八年先兴 undercut 嘅。 嗰阵时 唔系啦，你读书嗰年代冇啫，我读书嗰年代有啦。 我哋嗰个年代咧，我哋嗰个年代叫咩？叫椰青 double cut 噶， 系咩？ 椰青 double cut 铲青，跟住有一阵嘢冚落嚟 啊 嘛。就系最经典嗰个代表咧，就系《古惑仔》第三集啊，张耀扬扮乌鸦咧，佢就话：你睇下我几巧，仲喺度 九几年咯， 九几年啊，仲喺度。耶鱼啊啊啊牧师咁样，你睇我头系咪系咪嗰啲产车？ 我读我谂下，我读初中嗰阵时，九十年代头啫嘛，大佬。 即系特金话啦， 已经系有人嗰啲咧，一班梗有啲嘅同学仔咧，轻轻坏少少咁 啊，好坏啊嗰啲叫做系啊， 我觉得佢好型噶， 系啦系啦系啦， 好高大啦，我又更加细粒啦咁样咧，佢哋系剪呢啲头发噶啦。 嗱，我中学嘅时候咧就试过一边即系一边铲咗青啦，一边咧就留长嘅。 哦， 咁咧 传说中嘅阴阳头，哇！呢个第二个古仔嚟噶。 系咩？ 你讲咗啲咩术语啊？你啊， 一边长啊嘛， 一边长，一边咧就铲咗少少嘅咁样。 系有印象，有印象。 跟住就咁样后面一包翻连接翻个位嘅。哇！ 嗰阵时佢头发咧可以炫耀啊，周围玩呢啲游戏啊，真系。 咁就当然啦，俾训导主任捉啦，捉完之后仲要唔该你，因为咧即系时间关 系 唔可以咁快留得长噶嘛。咁嗰边都剪短埋啦，咁样。跟住嗰阵时咧嬲到我震啊，搞到我成个男仔头咁样咯。 系， 因为铲咗。咁你呢边铲咪上男仔头咯？ 全铲喎，呢个真系。 我有冇相睇啊？我想 有冇留低过？我哋好难想象。系我哋用啲电脑技术咧。 我想睇下。 咦，佢可能有喎？你睇佢笑到咁样。 求下你啊！我想求你嘅。我哋请你食饭啦，我出葱俾你啊！ 哎呀， 听日食都出啦。我 请你食饭，唔使等到下午茶。 咁啊，结果就要老师话一定要整翻平衡翻咯，唔可以一边长一边短咯。 系系系。 佢真系坏我好多噶啦！我嗰阵时记得啲男仔嗰个发型， 你系咪冇咁多头发可以？ 嗰陣時有多噶，有 渣。我試過染髮嘅，即 係 嗰時 係啦，染髮有時 我天生啡色咁樣， 俾老師捉到咧就話唔係我天生咁。 我都講呢句啦， 諗翻都覺得流啊！真係男仔都係嘅，唔可以過眼眉咁樣咧。即係同埋唔可以噴定型水啊！嗰陣時係定型水嘅。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噴咗定型水，阿郭富城嗰個頭嗰陣時咁樣咧，俾阿 Sir 咧捉咗入廁所度 洗 頭 都有啊有啊，成日都有啊，係啊。 因為男仔最容易中伏啊，因為你頭髮短。搞你都好容易啊！ 跟住有一個階段咧，唔知邊一套電視劇定邊個明星剪咗個 skin head，OK，、 okay、 跟住就跟人哋我試過剪啦，咁唔犯規啦啩 ？skin head 冇事啊嘛， 冇事嘅。但我睇翻啲舊相咧，哇醜樣到爆，咁就完全 醜樣我哋唔理噶啦。係啦，嗱，因為點解 好型嘅？ 係啦，點解要講呢個校規咧？嗱。你覺得咧日本咧，我哋想象中日本嘅高校咧，你係咪覺得係好自由嘅？因為我哋成日影嗰啲咧髮廊 短 係啦嗱，髮廊裏邊嗰啲叫做服裝髮型雜誌啊，佢全部都係將用日本做嗰個街頭指南噶嘛。你見到佢哋全部都係嗰啲型男少女咧，嗰啲頭啊全部即古靈精怪都得噶嘛。 型男少女啫，都唔係一個學生啊嘛。 佢哋嘅學校你覺得嚴定？ 梗係嚴緊啦！你淨係套校服，個個一式一樣，點會唔嚴緊啊？ 真係嚴到咧，我想話， 我想話。 香港過之而無不及。 佢嚴謹到一個點咧，嗰啲同學真係從小訓練。我之前咧咪話阿妹喺五年班咧喺學校小學咧有個日本學生交流生嚟咗我屋企住啊嘛，佢連喺我屋企啊 都扎邊。 一来就边唔可以立乱除，系瞓觉嗰时先可以除，即系 披头散发咁样。 冲凉系啦系啦，期间咧都要就跟住咧，就算喺我屋企换翻套校服出去，佢都要喺屋企带翻对学校帽噶。 哇！ 唔准唔带，我话咁热就唔好带啦。咁样佢话唔得噶，一定要带噶。 系啊，嗱，咁咧呢单新闻真系搞笑嘅，因为点解咧？第一，日本嘅校规对发型咧，原来已经有。被誉为过时同埋严厉到咧，即系不近人情嘅地步。嗱，呢个第一。 不近人情。 第二咧，就系而佢哋嘅反抗咧，亦都已经跳出咗咧学校范围啦。 系。 佢哋最近咧系上咗，唔系佢哋上咗日本嘅国会。 哦。 佢哋东京都嘅议员咧，呢一位叫做池川友一咧，佢最近咧就系质问啊教育部嘅官员。即系你净系嚟到呢个格局，你谂下，香港我哋质问咧，一系就话考试压力大啊，又或者咩上课时数啊、老师培训诸如此类咧。你好少见到有一个议员咧，如果质询教育部嘅时候咧，我哋香港系话，点解校群过短啊嗰啲咧？但系佢哋会咁咧。呢位池川友一咧，佢就咧质问咧，佢就话啦，教育局嘅官员可唔可以回答我哋一个问题？ 系 咩咧？点解校规系全国都系？即系佢哋日本全国。佢话无论初中定系高中，佢话点解都唔俾学生剪两边铲青嘅发型？ 哦， 就系头先你哋讲嗰个啦， 系啦，两边唔系后边， 咁咧平均嘅系， 佢用咗个日文嘅开头，咁咧佢个中文翻译咧有啲就写成叫做两边推高， 系， 咁两边推高咧都唔系好明噶嘛，跟住咧将呢个日文咧打去个翻译词语度咧，佢就出咗咧就系话 undercut。 哦， 佢就变咗系呢个啦，即系然后出到嚟咧，你就见到几多咧，就系两边青咗，但系咧， 好似阿豪仔而家咁样啫嘛，两边 青咗，但系佢上面有嘢冚， 系啦， 系啦， 冚翻住落嚟， 系啦，咁而且咧，佢哋话最代表性嘅人物咧，就系你可以想象咧，就系《男儿当入樽》里边咧嗰个人物宫城良田， 系 嗰个头就系咁样咧，上面就好多头发啦，都两边青晒， 系， 咁佢就话啦，点解你哋唔俾我哋啲学生剪呢个头？咁所以首先第一，你知道日本嘅校规系唔俾啦， 上到国会， 然后教育局嘅官员系点咧？佢唔会话呢啲交翻俾校本处理啦，我唔理啦。佢唔系佢答佢， 因为佢哋系全个东京， 唔系全日本啊，全日本啊。咁、 哦、 然后咧，佢哋嗰个教育局嘅官员咧，佢真系有回应嘅，佢个答案系咁讲嘅，因为我哋认为剪呢一个发型系会令学生容易发生意外同埋事故嘅。 即系譬如，如果你冚头落去嘅，如果你有扎头发嘅，起码都有扎头发嚟保护你嘅云啫。 为咗保护学生嘅宗旨，所以我哋先至会制定呢一条嘅校规。你要记住，佢嗰个所谓嘅意外同埋事故咧，其实咧即系意思即系话咧，你剪呢个头，容易引发犯罪行为，以及无端端会俾人哋即系。打你啊，会搞你啊，所谓我哋广东俗语可能会所谓斗一斗你啊咁样咧。佢系话个教育个官员咧，佢话你剪个头发咧，嗱你自己出事噶咋。 哦，你 可唔可以理解？ 系 啦， 系咪？ 可唔可以理解一下呢个演绎咧？即系原来 我反而第一样嘢谂到嘅，哇！佢哋讲嘢咁似香港嗰啲官员嘅，即系我讲嘅都系第一样嘢就系佢讲咗，我哋唔系好知佢讲乜啦。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好爱好保护我哋每一位嘅市民噶。 佢真系坦白，佢都唔兜兜转转，佢就话。即系佢等于话俾你听咧，我觉得你剪呢啲头咧， 似坏人咯， 就系飞仔，就系似坏人， 擦 白豆， 冇错啦， 系啦，聊事斗飞， 冇错啦。你如果你剪呢个头嘅话咧，你一定会俾人哋以为你系坏人啦，可能就会有啲不良少年咧就会嚟搞你啊。 我想讲咧，会唔会 日本嚟嘅呢度系？你以为？ 但系又唔系，我调翻转头，会唔会同佢哋日本嘅传统文化有关系咧？譬如佢哋咧，咪好中意梳咧，即系当佢哋再细嗰啲嗰阵时咧，就算男仔啊，都系剪呢个齐阴冬菇头咧。 系啦， 佢哋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传统嗱？女仔又嘅齐音唔好到眼眉啊，咁样咧先叫斯文整齐，咁样咧先似一个学生嘅外貌。 学生有学生形象嘅，当你读完书之后咧就唔同啦。所以你见到啲年轻人咧，哇！一到大学可能读完书之后咧，大爆发啦、染发啦、跟住电啊、铲啊，咩都做晒，即系嗰啲发型系好丰富噶嘛。 嗱，但系咁样，你作为呢个发型师嘅即系家族咧，你应该要即刻仔细啲去研究。两边推高或者我哋叫咩 undercut 咧，其实究竟系咪有好多变化嘅咧？嗱，佢嗰个变化，我头先想象咧就 系 话铲到青晒啦，跟住可能你觉得系似即系所谓死飞仔啦。咁但系咧好快咧，日本啲网友咧佢就话， 其实咧教育局嘅官员知唔知咧两边推高 undercut 咧有好多变化噶，例如咧啲人就摆啲相喺度咧，佢就话请你解释咧呢度边一个头咧系容易引发事故嘅。咁我四张相系点嘅咧？有一张咧就真系青到咧，即系直情系摸到头皮凉嗰种嚟嘅，得翻个头壳顶咧有少少几执毛嘅。咁有啲人就话梗系呢个真系梗系犯罪分子啦。但跟住另外几张咧， 咩犯罪分子铲个咁嘅头叫犯罪分子？ 唔系啊，即系话平时咪咁剪咯， 即系话你会觉得嗰、那个诶少似系激啲啊。但另外嗰三张图系点样嘅咧？有一个剪到咧有咁冬菇，有咁蘑菇，得咁冬菇，只不过佢齐晒音啦，圆咕碌啦，但佢又佢左右咧就系青少少嘅，咁佢咪上面都冚到落嚟噶嘛，都系属于两边推高噶。啲人望住就话：喂，大佬呢、這个似 何童咁嘅头， 何童你觉得啱啊？何童不过中间有头发咁解啫。佢话何童咁嘅头都系犯罪分子，佢又引发事故。 嗱，佢解说可能咧，嗰啲官员就系咁啦。标奇立异，你是河童咪河童咯，做咩要咁样做啊？系咪啊？ 然后啲人直情抄埋咧，譬如佢哋以前日本咧，可能有好多即系上世纪啊，有好多唔同官员咧。佢哋揾過佢哋啲名人咧，話唔係，原來以前啲前輩都試過剪頭髮咧，其實有幾咁難啫，你左右青啫嘛。咁所以佢哋就引發一個咁大嘅討論咧，然後就話啦，喂，究竟佢話日本嘅頭咧，仲可以有啲咩嘅即係自由喺度啊？ 喂，難得咧，嗰個官員都解釋到呢件事先犀利。係 啊，我覺得佢又唔 即係佢又唔怕你嗱，你嚟問我，我真係依嚿咁樣。 但有冇結論啊？而家即係有冇講到咧？嗱，攞到上去啊，國會嗰度啦嚇，係即係贊成佢哋多啊，定係？即系都仲系一个小众嘅议题嚟嘅啫。 唔系啊，而家系大鼻，即系所谓小众咧，就系有人会提出质询啦。咁但系呢个校规就唔会改噶啦。 哦， 而即系因为佢都唔会，佢点会因为你有人咁样质询就 态度依然 系啦， 因为佢全国性嘅， 同埋真系相对咧，佢社会风气比较保守嘅。 哦， 咁当然结论系咩咧？结论 社会风气比较保守， 真系比较保守。 喂，头发 仲唔保守啊？学你话斋，你连剪个头都话你系犯罪分子。喂，香港都冇咁黐线。 喂，唔系喎，香港有啲学校系咁噶，有啲譬如着旗袍嗰啲学校咧，到而家今时今日啊，嗰啲女校啊，依然都系噶嗱，一系你就齐音冬菇头，一系咧你到膊头嘅话，一定系用哇窒到口， 冷静啲， 一定系用同一种方法去扎辫咯， 系、哦、啊， 即系香港依然有学校系咁噶。 讲下女校啦，就 系 保留呢个传统，大家要一式一样，要守规矩啦。 咁好啦，咁你觉得全世界最危险嘅发型系边个发型啊？又系两边铲青推高头， 系咩啊？ 真系好危险，我即刻俾你睇，你就估到噶啦。 好啊， 一二三。 哎呀，唔夠膽講啊！ 冇啊，阿欣欣仔啫嘛，金正欣個頭啊，所以原來咧去到邊處咧，你嘅髮型都未必咁容易捍衞到噶嚇。 結吧，斷裝美好的裝扮。带着油亮的光环，说破就逝去还。白夜任风吹走满身。 常为人计着赶紧过，杜撰因果，生不过折磨，迷信天国太傻，何其知道。 天地分裂啊，的确有一种撕心裂肺嘅效果 啊！系啊，真系啊，两个对唱 啊，伍嘉希同埋余香凝嘅呢一只天地分裂啊吓。咁啊，头先讲开咧，日本佢哋嗰啲发型校规咧，咁啊，佢有即系有啲新言嘅讨论啦。譬如咧，头先你哋咪话咧，你如果天生系啡头发， 哦， 即系你吹系咁吹啊，但有啲人系真噶嘛。咁到到学校质疑佢嘅时候咧，香港啲老师咧可能就话点啊，咪玩啊，天生黑头发诶、天生啡头发啊，你系嘛？好啦，日本会点做呢？如果佢撞到一个又系啡头发嘅，或者挛嘅 DNA 啊， 佢同染冇乜分别。佢话你做咩啊？佐藤同学，你个头啡色噶，我天生系咁噶，天生得。听日攞证明嚟，咩证明？请你父母带你 个 DNA 出世嗰张 BB 相、哦、儿童相，你俾我睇到你系咪由细到大个头系啡色同埋挛嘅？ 咁就唔使惊啦。即系作为嗰啲坏嘅同学仔咧，即系我呢啲啊。喂，而家电脑咁吓简单啊！ 当年 执、啊、一执，我执一执当年嗰张相啊嘛！ 你要执到挛都唔容易、啊，如果你要玩挛嘅话， 我 执 个颜色啫嘛。 喂，我Jason，我之前咧细个嗰头发系直噶，但系我而家到到而家呢个年纪，我挛嘅。 哦，咁你咪自己同佢讲咯，点解你会中途转机咯？ 咁我点知啊？我点解 要变挛 咧？ 点 解 要变挛咧？咁样 我特变咯。 系啊，嗱呢个真系好笑，即系佢话咧系会要求个家长攞埋。佢仲要家長交張相啊！咁你點能夠呃到人呢？ 家長交張相， 即係你唔可以個學生自己聽日帶張相嚟，我聽日叫你家長攞你細個張相，拎俾我，咁你要驚動你屋企人啊嘛！ 哎呀，好大件事啊！ 你屋企 都去到阿爸阿媽咧，我就唔夠膽講大話噶啦。 借衣要借衣，唔係話要見家長， 係 叫你爸爸媽媽攞張細個相嚟啫。咁樣 冇錯啦， 我要見你家長。 係啦，咁咧嗱，有一個咧就好笑嘅，喺紐約咧，佢哋嘅學校咧會有一個禁忌嘅。 哦， 就是说不准讲两种字，不止这两种，不过比较出是这两种、 哦、 就是不可以讲生日快乐， 还有 不可以讲贫穷。他说是了、 哦、因为有人生日不快乐怕他们敏感、啊、 他说因为会跟他们的宗教文化信仰抵触，即是会不会有些人他们不庆祝生日，又或者他们觉得生日是什么回事、嗯、各处乡村你说个校规无奇不有，真的新闻之后跟你玩猜猜我是谁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已经签署香港自治法同一项行政命令，追究北京实施港区国安法的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又说中方将会做出必要反应，对美方相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回应。声明说，美方恶意诋毁香港国家安全立法，威胁对中方实施制裁，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重新实施港区国安法完全符合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有关规定，将会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声明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不得实施香港自治法案。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做法极为蛮横无理，蓄意打击香港落实国安法，刻意扭曲香港宪制地位，相信中央和特区政府会有反制措施应对。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叶刘淑仪指出，美方制裁措施包括会对将来执行国安法的官员进行逮捕、拘留、囚禁等，批评美方有意恐吓执行国安法的官员，侵犯香港高度自治。叶刘淑仪相信有关措施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但是对本港金融影响非常有限，亦都不会影响本港联系汇率运作，但是对前往美国旅游的人士有影响。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目前的新型肺炎疫情是因为无法控制社区的情况，以致有隐性病人进入医院引起小型爆发是意料之内。他说三月中的时候已经测试到七成半新型冠状病毒变了种，当时为什么没有严重爆发是由于控制措施很严格，大父亲节过后几乎所有措施都放松，口水和飞沫在食肆传播有很大问题。消委会检测市面46款罐头鱼样本，发现全部含有不同种类和含量的金属污染物，其中九成沙甸鱼和六成吞拿鱼样本检出金属污染物镉，过量摄入可以导致慢性中毒。测试亦都发现超过七成沙甸鱼和超过一成吞拿鱼样本检出无机砷，长期摄入可以导致神经和心血管等的疾病。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7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92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跌2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8.65跌3.15，腾讯控股533元升8元，阿里巴巴241.4升1元，美团点评199.3升2.2，小米集团16.08跌3.4，新上市嘅祖龙娱乐系报18.28，吉利汽车17.56跌5.4，港交所353.6跌2.2。友邦保險73.4跌3.5，新上市的華夏視聽教育是報4.69。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26，瑞士法郎0.94，加元1.36，人民幣7.002，英磅對美元1.257，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4点，升297点。港金现价报16,7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86美元，卖出1,80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小朋友洗手嗰阵，记得要赞赏下佢哋。仲可以趁机会考下佢哋有冇正确做出洗手测试。 一齐培养良好嘅卫生习惯，击退病菌病毒。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年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中小企对云端储存服务的需求都不断增加，由于云端储存服务没有地域限制，这类服务的供应商遍布在世界各地，而每个地方对资讯保安的要求都不同，所以在使用云端储存服务的时候就要加倍小心了。要保障自己的云端账户，最基本就要为它设定严谨难被估中的登入密码，最好开启双重认证。当你要上传资料的时候，要先考虑清楚是不是需要那些资料储存在云端平台上面呢？特别是一些个人和敏感资料，要想下万一这些资料被外泄所造成的影响，记得资料存取都要经过加密程序啊。如果会透过云端平台和其他人分享资料，就应该为档案或者资料夹预设合适的存取权限，可以阅览或者只有指定收件人才可以存取，亦都记得只可以用可信的存取装置去连接云端服务，避免用公共电脑去处理云端平台上面的个人和敏感资料。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又嚟猜猜我是谁，1872388 1872388啦，欢迎你可以打嚟同我哋玩咧，因为我哋呢几次嘅主题都系同你玩啲名人金句，真人又得，你话佢系一个咧即系经典剧集里边嘅对白咧都得嘅吓。 系 OK 啊，大家可以出嚟考下我哋又得，跟住我哋考翻你都得嘅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去玩下呢个游戏啊。 系啊，嗱咁啊，我哋而家 有一啲集体回忆嚟噶， 全部都系啊， 即 系 譬如电影啊、电视剧啊里边嗰啲啊，好多时嗰啲叫做艺员朋友啊， 冇错， 佢哋都会自己留翻一个即系佢哋成日讲 经典嘅对白啦。 咁而家经典对白咧，又会攞咗出嚟现实生活里面用噶噃。 就算系啊，譬如一啲可能系政界嘅朋友啊、娱乐圈嘅名人啊，佢哋自己讲嗰句金句啊，其实都反映住嗰个年代可能系发生紧啲咩事、兴紧啲乜嘢噶。 冇错冇错，咁我哋就事不宜迟，电话接通，你系边个？阿 May， hello 阿 May 你好 ，hello 豪 仔， 系我系。仲有阿祖、阿田， 系阿祖、阿田， hello, 大家好、啊、 阿 May 你好， 系啊。你想答边个题目啊？ 我想答豪仔你啊。 好啦，咁咧我就俾呢一个嗱，我偶像简单 啲、啊、 ，OK OK， 我偶像 Beyond 嘅黄家驹，咁咧佢就曾经讲过一个金句嘅，咁咧嗰个内容系讲咩嘅咧？就话哇嗰阵时咧娱乐圈咧就好多人都系翻唱啲外国流行音乐，就冇乜原创歌曲，咁同埋咧好多偶像歌手出现嘅时候咧，可能即系俾人话佢啊，又唔识唱歌啊咁样啦。咁嗰阵时，家驹咧就讲咗一个金句嘅，佢咧就系咁样讲嘅。佢话香港只有哒哒哒就冇乐坛。请问你，佢嗰阵时讲嗰个话香港只有哒哒哒冇乐坛嗰个哒哒哒系咩嚟嘅咧？有冇印象？ 冇啊，俾啲 貼士。冇印象啊，你有冇聽過呢一句啊？ 但我頭先啊，我自己好有好深印象嘅、 啊， 因為嗰陣時咧係逆向咗個主流嘅諗法 嘅。係啊係啊， 佢好似咧有少少咧就係話其他人做得唔好，所以個樂壇咧好難發展啊，就話香港啊冇啲咩㗎。 唔係香港淨係得，但係 就 冇 樂 壇 噶， 係啦嗱 ，OK， 咁我俾幾個 tips 你揀下啦。佢話香港淨係得娛樂版就冇樂壇嘅，香港咧就淨係得港文版冇樂壇嘅，定係香港淨係得娛樂圈冇樂壇嘅？ 娱乐圈， 冇 错。 嗰阵时佢嘅金句咧，就1993年嘅时候咧，家驹就话啦：香港只有娱乐圈冇乐坛。其实你谂下咧，呢句说话咧，当时真系都好突破啊！佢咧直情话俾你听，我哋好风光嘅即系演艺事业，但系佢觉得咧，咪全部都系做娱乐啫嘛，喺度玩啫嘛。但系有冇认认真真可能创作音乐嘅乐坛咧？佢觉得系冇嘅。咁啊，佢将呢两个 又可能自己身同感受啦。作为一个歌手，用最多嘅时间未必系摆喺创作嗰度，系摆喺宣传嗰度。 可能系啊，咁所以咧呢个概念咧，我谂都系当年大家突然间将佢分开咗。乜娱乐圈同乐坛有分别嘅咩？系家驹话俾你听有分别。咁啊，而家唔知大家会唔会觉得好咗好多啦？咁啊，喂，恭喜你话咩？你起码都即系估到啊？ 系啊，我哋咧会寄翻一个纪念品俾。 好啦，多谢你，拜拜。 Thank you， 拜 拜。 呢个犀利啊！我觉得嗰阵时我都记得呢、這个， 好深记忆啊。 同埋其实有一个同期嘅咧，嗰阵时有个同期嘅咧，就系内地咧，嗰阵时佢哋都有即系内地嘅四大摇滚新势力啊嘛。咁啊嚟到香港咧，咁佢都讲咗句非常之出位嘅，啊留翻一间有机会同佢哋估下。 好啊， 嗰阵时闹到咧，啲人直情听到佢之后话：你系咩资格讲呢句说话咁样？ 這個、我又唔记得。 好劲啊！嗰阵时有少少同家驹呢句说话咧，就即系 异曲同工。 系啦，大家驹呢句咧，其实就即系含蓄啲嘅。哇，嗰句系指名道姓闹人噶，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同大家估下啦。 好中意指名道姓闹人。 系啊，好啦，你系边位？下位朋友。 Hello， 阿彪小朋友啊，阿 Bim， 阿 Bim 啊。 Hello， 你叫阿彪定阿 Bim 啊？ 你叫咩名啊？ 吓 ，Bim。 阿 Bim， 阿 Bim，Mr. Bim 个 Bim。 嗯。 好，小朋友，你想拣咧？肥妹仔啊，定系拣细眼仔啊？ 四眼仔， 四眼仔，揀你啦！ 四眼仔即刻揾翻个问题咧，尝试 你 系 西眼仔啊， 系啊，细眼仔， 名都噏错。 我想问下咧，阿 Bina， 你几多岁啊？ 9岁。 你九岁啊？你九岁可能可以试下问你呢一个啊？ 好啊。 嗱，呢一个咧系一个经典嘅电视对白嚟嘅，可能咧你都有睇过都唔出奇，或者又可能冇，都唔好呢个啦，呢、這个你答唔到。我问你一个咧，你阿妈一定可以帮得到你嘅吓。 好， 因为咧曾经有一个名人就咁样讲过嘅，成为咗咧好多男士啊觉得咧系人生嘅金句嚟嘅。哇，真谛啊，经典啊，女士咧都忍唔住会讲。其实呢个都可能系真相嚟嘅。嗰、那个名人曾经试过咁讲，佢话咩叫化妆啊？你落咗妆我都认得你嗰啲就叫做化妆，你落咗妆我唔认得嗰啲咧叫做乔装啊！究竟系边一位名人讲呢一句说话嘅咧？ 识唔识啊？ 系咪思琪姐啊？ 系咪思琪姐就唔系思琪姐？ 男人嚟嘅， 男士嚟嘅。佢讲咗呢句说话之后，大家都话拍晒手掌，因为佢讲呢句说话嗰阵时咧，系有好多现场观众睇住佢讲嘅。 嗯， 但系九岁嘅阿边咧，可能又唔识 佢。 佢 又 俾个贴士你妈妈， 俾个 贴士嗱，你妈妈听住。 曾志伟啊， 又唔系曾志伟，但呢位朋友咧系喺佢一个栋笃笑表演嗰度咧讲咗呢句金句出嚟嘅。 黄子华， 系 妈妈先啦， 不如你，我想问下你妈妈，你妈妈认唔认同呢句说话？ 妈妈 唔认同啊！你妈妈有冇化妆噶？边？你妈妈有冇化妆嘅？平时 冇 啊，因为你妈妈化唔化妆都咁靓咯， 系咪啊？你记得话系咯， 系咪啊？ 系好啦， 我哋寄翻纪念品俾你之后啊，边？ 好嘛， 拜拜， 好啦，拜拜，哇！ 呢句经典啦，系咪？ 唔系，我觉得由小朋友个口度遥控答到呢个问题都好经典啦。 佢妈都好积极， 佢应该全部句子佢都唔知咩意思。 十岁真系好难揾到个，我冇准备到一个系俾十岁。 唔系，我哋都系， 我 哋都谂唔到啦，系啊。唔系，我哋依家可以再试下嘅，我哋向唔同嘅难度挑战吓。好，再听下位听众1872388 1872388，你系边个啊 ？Hello， 方姐。 早晨，系啊， 方 姐， 方姐，早晨， 你好啊， 系啊，系啊， 好啊，我哋派阿田姐同你倾偈，好唔好啊？ 哦，好啊， 好啊， 好啊，耶！ 有一句咧，就系一个电影里面咧，嗰个名，即系嗰个明星去讲嗰句说话咧，都好多人去应用啊。佢就话啦，就算系一张厕纸， 一条底底都有佢本身嘅用处噶嘛？ 记唔记得？ 边个 都唔记得喎、 啊？呢个我记得。 系啊，就算一张厕纸，有一条底底都有。 人哋用底裤噶，你既然引用得金句，你唔可以咁样吞咗佢。 一条底裤系啦，啱啦、啊，一条底裤都有佢本身嘅用处噶嘛。 系政界人物啦、啊，演艺名人， 电影桥段啊， 系 好出位噶， 经典对白， 系啊， 经典对白，系咪电视剧噶？ 电影嚟嘅，电影。 我相信你应该有睇。 我俾个 tips 你，同周星驰有关嘅。 因为电影我又好少睇。 哦，系啊， 咁、 啊 哎、 不如你俾个戏名去估啦，俾三个去拣啦，田、 啊。好啦，咁我哋俾三套戏名你拣啦。 好嘛，都系周星驰嘅电影啦。 唐伯虎点秋香。 A 国产007。 Boy 赌圣。 C 赌圣。系咪第一？第一嗰套啊， 第一嗰套就应该唔系咯， 系啦，你都唔记得个名字就机会唔大啦。 唔系即系唐伯虎点秋香又好难讲一张厕纸同埋一条底底嘅。 咁另外嗰两部系边两部啊？ 第二啊， 国产007啊，系啦，我觉得你都啱、 啊。 嗱、 啊， 你讲句有啲信心，你话就系第二啦，你话 系啊，第二嗰套啦， 系啦，就系国产007啦， 系啊。系啊， 真系多谢晒佢都觉得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当时佢就吓，即系好似我终于接到国家嘅任务，佢话国家冇遗弃你，一条厕纸、一张底裤都有佢嘅作用嘅咁样。 因为真系我好少睇戏啊，多数睇电视。 系啊，哎呀，早知我哋出条电视，我哋不如下次 我 哋 准备咗嗰个就系电视剧。 系啊，我哋不如下次问埋啲听众咧，想听边个范畴好啦。 好， 恭喜晒你先，好唔 好？ 拜 拜 拜拜。 电话号码1872388啊！我哋跟住第二 round 咧，我哋决定就 tailor made 啊。 好， 你想要乐坛啦、体坛啦、影视啊？ 你真系觉得我哋准备咗咁多？ 我哋最后会拣自己准备咗嘅。1872388啊！名人金句系列啊！呢、這个都系一对名人乐队嚟噶，佢哋又将经典重现啊！唔知道你听唔听得出个前奏咧？唔知道你会唔会第一句说话已经可以唱到出嚟咧？吓、啊！佢第一句就会嚟噶啦， 咁多远嘅你今日句歌， 留意啦， 嚟啦。 有望你多一眼，里缓缓的躺下，又是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知道吗？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你说过跟他早已不像话，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在含糊境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 来预备一二三， 留住我吧， 好嘢！佢中间同我玩啊，佢 系啊，呢个真系忍唔住，对 忍唔住啊！ 嗰首咧 Crystal 都系噶， 系系系 ，no 就系出嚟啦， 流行经典啊！呢个可以话系泰劲乐队留住我吧嘅 Rainbow Version 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今日同你讲下啲名人金句，我哋呢一 round 咧，真系你中意讲咩范畴咧，我哋尽量帮到你，帮到你，帮到你，尽量帮到你啊！吓，睇下你会唔会有啲心水啦。你系边个？阿咪， 阿 Mike，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 系啊，阿 Mike 你想诶边个范畴噶？你中意听啲 影视啊， 影视。咁不如我嚟试下呢句 咧，好唔好啊？早有，我早有货卖。 我呢一句咧系2009年嘅一套电视剧， 系 好简单嘅， okay. 所以我要求你要答到边个演员。是演员啦，即是做嗰个角色啦。角色名叫咩名字？我要有呢两样嘢，我先至收货。 咁我要问个问题先。可能阿咪话我睇影视荷里活， 唔怕。我都 你讲你香港都睇噶， 因为劲到嗰个地步。呢句说话，香港电视剧呢句嘅对白咧， 唔可以唔识嘅。 我会话其实已经成为咗大家嘅金句。 OK OK， 简单嚟讲， 2009年 七个字嘅啫、 哦。 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哦，真系唔记得咗。 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有一位男演员嚟嘅， 系冇错。 佢嗰个角色咧，都令佢啊，真系不嬲都知佢系一个哇好出色演技嘅演员嚟噶啦。呢套电视剧之后咧，哇嗰啲咩视帝啊攞晒啊， 攞到 就由可能平时做配角多，变成咗即系成为每套电视剧嘅男一， 仲攞埋视帝添。 系啊， 我记得个角色名嘅，但我唔记得咗个戏剧名喎。 诶，所以我唔使答个戏名咯，我要答到个演员名同埋。嗰、那个角色名 系啊， 人生有几个十年啦、 啊。我唯一俾个 tips 咧，男演员嚟嘅 系 冇啦， 系就系阿柴九啊， 柴九飞啊， 系啦。咁、那个演员名叫 演员名就系阿黎耀祥， 系啦。突然记得套剧系咩名，真系唔记得咗。 巾帼 枭雄哦，系咪啊？哦，系喎，系喎，劲啊，劲啊！零九年嗰阵时仲要阿拍档系边个啊？ 邓叔，系我讲咗 邓。系啊， 嗰阵时仲有睇港剧嘅。 有啊有啊，佢嗰阵时佢仲要系。 嗰阵时仲有睇啊，即系而家冇啦嘛。 可能会啊，佢四奶奶都好出名啊，四奶奶同阿柴九咁样。 嗯。 系啊， 系 啊。 反而嗰段时间我冇乜点睇电视，因为细路细嘅，所以我冇开电视。 明啊明啊，所以净系电视剧都见到我哋成长嘅过程。 我觉得呢套咧，就算你冇睇电视剧咧，应该都会听过其他 人。有 人生有几个十年啦， 系啊，系啊，好恭喜你啦 ，Mike，thank you， 拜拜，拜拜，啊，几好几好，人生有几个十年真系。 我哋而家咁样谂翻都系啊，啱啊，人生真有几多个十年啊？有时间我哋就好去争取，如果唔系嘅话，继续努力咯，系咪？ 咁仲有只歌。都系唱呢个嘅， 边个？ 真系有 噶。人生于世上要 几啊？仲有几个十年？命运是就算如算，无谓去揾个道理把我欺骗。 首歌叫咩名啊？ 唔知啊。 哇，去到到去忍唔住， 系啊， 梦境 系一片真字。好，再听下听众先。Hello， 系边个 ？Hello，Popo 啊，你叫？ 系啊 ，Hello。 哇，好开心你把声。 Hello，Hello。 系啊，呢度有甜甜同豪豪啊，你系 Popo 啊。 甜甜 你好， 系啊，你拣佢哋边一个嘅问题啊 ，Popo？ 甜甜， 甜甜好， 好嗱，呢、這个简单， 使唔使问佢咩范畴啊？又要， 使呢个真系好简单，只要你有睇，就算冇睇，你都会咧，而家都好多时啲人都会讲噶啦，谁大谁恶？谁正确？ 正确 系啦，嗱，佢自己识讲啦， 我唔知喎，系咪唔系我个年代？ 梗系你， 好啦， 你 佢讲咗啦，佢讲咗啦， 系 张武帝张伟健。 张宝仔， 张宝仔系张伟健，但又唔系张宝仔。 大 飞 哥啊， 系啦，张宝仔要揾个窿噶啦，如果唔系就 犀利。呢套电视剧我反而冇睇，但系呢句说话就耳熟能详啦，已经讲到。 谁大谁恶谁正确 系啊？ 喺佢大帅哥里面咧，就做一个将军咧，成日咁讲嘅，系啊， 系 出名嘅呢个。 如果顺便问多你阿 Popo， 咁你记唔记得张伟健呢？佢之前几廿年前亦都有得有啲唔同嘅金句啊，你有冇印象？ 记得一句 系啦，嗱，睇下。 你 讲 先， 记 唔 记得孙悟空咯？ 系啊， 系仲有啊，系啦， 一号使乜惊啊？ 一号使乜惊啊？哇，其实佢都系大户嚟嘅， 因为咧喺佢， 仲有嗰个梁风有信咧， 仲有个英文名， 有信系啦， 英文名你记唔记得？ 系啦， 边个啊？ 英文名咧啊？你而家当我咩啊 ？Lulu 系咯，啊嗰个唔系佢嚟嘅。嗰、那個好似梅小慧嚟嘅，因為佢先講你當我羅拔啊，後來梅小慧咧就玩咗個你當我 Lulu 係喎，哎呀， 因為咧我睇 有 睇過報道咧，張衛健咧佢創造一個角色嘅時候咧係有刻意將一個咧度過嘅口頭禪擺落個角色， 係啊， 希望大家咧可以有深啲嘅印象嘅。咁大帥哥啊、孫悟空啊，咩都好啦，好多角色咧都深入民心啊嚇。 係啊， 多謝曬你嘅電話， 多謝曬，拜拜。好啦，再聽下位聽眾啦，187238872388啦，阿欣， 好， 阿欣系你啦 ，Hello 你好， 系啊你好啊，做咩你系咪偷偷地打电话噶？ 啊唔系啊， 系啊， 咁斯文嘅你， 唔紧要啦，食紧饭唔费事， 好啦， 咁大声讲嘢。 咁啊嗱，我而家拣呢一个咧系社会名人嚟嘅，你有冇信心啊？ 试一试 啊！试一试，好好啊！咁咧，当年咧，曾经咧就有一啲网上拍低嗰啲爆红片段咧，佢、可能都系我哋嘅始祖嚟嘅，佢就好早咧就已经爆红国际。咁咧， 拍自己拍低， 佢俾人拍低，佢俾人拍低嘅。咁咧，佢扬威海外嘅呢个金句咧，就成为咗嗰个年度咧，即系我谂大概都十年前啊，起码都，起码发生喺十年前咧、当每一个人咧。生活上有啲唔开心啦，或者压力好大嘅时候咧，就会攞嗰句说话咧走我嚟讲噶啦。而嗰句说话咧，通常都系即系爱嚟喺度互相喺度抛咧，即系话，哎呀呢排压力好大啊，哦， 咁只有咩？ 你有压力， 系啦， 下一句系咩啊？ 下一句 系咩？压力，我有压力。 系啦，边个讲嘅？边个讲嘅？ 嗱，我哋唔知佢个名字，但我哋有四个字， 佢个爱好，个个都咁称呼佢，记唔记得嗰阵时个爱好咩啊？ 大家明噶啦， 巴士大叔， 系啊， 巴士大叔 或者巴士大叔，哇，嗰阵时几多，其实佢成段片都金句嘅，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啦，又或者话你有咩问题，我冇问题，你有咩问题，好犀利，嗰阵时你系咪都有即系有冇攞嚟用过啊？ 用未解决咯， 系啊，系啦，未解决，仲有未解决。其实佢一个人已经供应咗三个金句，未解决啦，未解决，哇！年代久远， 挑衅我啊！ 系你做咩挑衅我？全部都系嚟自佢噶， 咦，好有印象喎！ 咪太出名啦，嗰阵时佢直情系连国际版都会登啊 ，Uncle Bus 咁样咧， 真系叫 Uncle Bus 啊！ 系啊，直情用呢个做称呼咯。嗰阵时我睇过啲外国报纸咧，佢会话呢个 Uncle Bus 点点点咁样咯。系啊，好啦，多谢你电话，恭喜晒，好，拜拜。好啦，听到过啦，我哋 Phoebe。 Hello Phoebe，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啊， Hello. 你拣边个？ 阿祖啊， 阿祖 嚟嚟，我继续啊，都系呢个电视剧嘅经典对白金句啊，女演员做嘅 ，OK， 你讲到佢个角色名又得，你讲到佢嗰个剧集名或者演员名都得啦。 好， 佢就咁讲嘅，我双眼就系证据，系人系鬼，我一眼就睇得出啊！ 哇，呢个劲啊！呢、這个记得啊， 好澎湃嘅， 咁熟嘅。 真实，我讲多次俾你听啊，女演员嘅好都有一定嘅年资啊，真系 资深演员。 系啦，米雪啊， 唔系米雪， 但系个方向好正确。 嗰、 那 个 拍咗几集嘅，我双眼就系证据，系人系鬼，我一眼就睇得出啊，咁样。 好犀利，好犀利。 好熟啊，但系我唔 好熟啊。 系啦，嗱、米雪佢哋咧就拍过几集嘅《溏心风暴》嘅， 呢个系咪遮级嗰个啊嘛？ 遮级 啊，叫。 嗱，又 叫遮 曲姐， 佢哋李思琪， 思琪姐就讲咗呢句说话啦吓，就佢哋喺度一大班人喺度嗌紧交嗰阵时拍台， 系啊， 吓我双眼咪系证据咯， 系 人系鬼，我边个睇得出？我呢句之后咧， 因为第一次即系《溏心风暴》咪有几次，有一次我 系 冇睇冇， 唔紧要，但佢集集乜都出咗好多嘅金句啊，大家都真系仿效咗好耐噶嘛。 仲有嗰句唔使惊咧，阿妈喺大厅。亦都喺嗰度嚟嘅真 啊！仲有一句咧，好经典嘅就系咧，咩人在天堂，钱在银行。 系啊系啊，又系啊又系，系咪都系呢一套剧？ 呢套戏系刻意做好多金句，哇！你记得好多啊！即刻送翻份纪念品俾你先啦， 多 谢 晒，拜拜。嗱，所以我哋一玩呢个名人金句咧，或者用多啲电视剧咧，大家个集体回忆就翻晒嚟。 系啊， 我哋要讲另一个金句啦，就 系拜拜， 再会。